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六点零九分，收睇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浩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喺今天早上啦，咁啊迎接星期二嘅一日啦。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开始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在你工作或者每一日奋斗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原因，这个目的可不可以支持到你继续下去？无论目的原因是崇高与否，只要你抱住自己最大的期望，一个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再不停地去到努力工作，就算可能进程是很慢都好，好像龟兔赛跑一样，都是乌龟一样很慢的，但是你发觉最终可能会是你才是能够成为胜出的一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全心全意，拿住半点的心情，你就很难去到成功了。 呢首歌曲嚟自草蜢《半点心》。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今日25度嘅气温啦，而家相对湿度95%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0度噶，吹和缓嘅东风。可能咧喺呢啲嘅时候，大家都会发觉咧，有阵时有餐温打嘅饭都已经唔错啦。甚至乎如果你可以同几个嘅朋友一起去打下边炉呢，更加呢就是香港人喜爱嘅事情添。同朋友坐低倾下偈，食下嘢，用打边炉嘅方式嘅话，一嚟就已经是两三个钟，可以话呢就是相当之爽啊。你每一次打边炉嘅时候有冇好认真睇下啊，每一样嘢嘅卡路里系几多呢？好啦，我哋可以望下呢啲海鲜嘅配料噃。例如是鲩鱼片四片29卡路里，都是算低的。蚬一隻的14卡路里，蚝一隻的35，鱿鱼四件是26。好了，大子四粒是30的。鱼皮饺一隻就开始多了，63啦。还有就是贡丸一粒58。墨鱼丸呢就唔係话好劲嘅啫，12卡路里就一粒。咁当然啦，如果你可以食白鱼蛋，8卡路里一粒梗係更加理想啦。嗱，肉类方面啦，如果你係食梅花猪肉嗰啲两片呢，就已经120卡路里啦。肥牛两片都已经係去到97。半肥瘦羊肉两片又係去到102嘅。呢啲呢都係卡路里比较上高㗎。好啦。咁咗呢啲嘅少少送菜之外呢，咁当然话返俾你听啦。其实呢最肥其中一样嘢呢，就係我哋要諗下嗰一个嘅汤底啦。汤底呀，肥唔肥有阵时都算数。有阵时呀，原来嗰个汤底仲有机会就引发痛风同埋致癌，係唔係呢？火锅汤底本身呢，就係一般不含亚硝酸盐㗎。咁但係当放入咗大量嘅腌制肉类同埋火腿、午餐肉、肠仔以及亚硝酸盐腌制嘅防腐食品之后，佢哋入面含有嘅亚硝酸盐呢，就会喺火锅入面加热过程当中释出㗎，令到我哋嘅汤汁呢含有较高浓度嘅亚硝酸盐。有报告呢就曾经指出啦，当我哋将肉类、鱼等等放入去汤入面滚热，内含嘅叫做胺类物质就有可能同火锅汤汁入面嘅亚硝酸盐产生化学作用，形成致癌嘅亚硝胺。火锅经常食嘅生菜、菠菜等等嘅天然呢，天然亦含有呢一个嘅叫做硝酸盐呢，亦都系高量噶。会喺我哋人体入面以及咧胃部入面呢，一啲嘅胺类物质就化合成为咧就系亚硝基噶。咁系咪代表咧就唔食火锅咁就可以唔需要就面对住患癌呢啲嘅问题咧？又唔需要咧就系咁极端嘅。火锅入边嘅亚硝胺分量咧，其实都系属于轻微噶，而且维他命可以抑制咧就系亚硝胺嘅作用，减少亚硝胺形成。方法咧就系食火锅嘅时候放入一啲丰富维他命 C 嘅配料。哦，呢个就系关键啦。包括啲乜嘢咧？例如你嗌汤底嘅时候，可以嗌番茄汤啊。番茄都是非常之有效的一种的食材来的。另外就是椰菜花都可以减少亚硝胺的形成，令到你的汤底来得更加健康的。 借给他绝代芳华，然而我命你终生要记得温馨再问话。 我待你好吗？那次差点一丝不挂，仍然背你披风戴雪，亦值得牵挂。难闻熬过现在痛吗？但你举起淡绿的茶，谁头说太爱谁，为日后着想不要嫁。明明你也自命率真，怎么变了认命的人？为何以为逃离了最爱便是再生？如果这算是爱，我也不忍责备你傻，我也许都有做错。人值得死去活来，世上有几个？除非他像我，你怎么可以认错？若有天找到下个，如若跟他吻别时会令你很痛， 打邊爐火鍋都可以找回這位朋友的歌出來聽一下，郭富城錯愛的呼喚。 有疑難話我知，解決家務小難題， 晨光第一線，晨光生活博士。 嗱，屋企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金属嘅物品啊，好似啊刀啊、锁啊、锁匙啊，佢哋生锈嘅情况咧都可能会出现噶噃。有冇啲乜嘢嘅方法系可以搞掂佢哋，将呢啲嘅叫做生锈嘅？锈迹啦，全部咧就剔走咧，当然咧就系有办法噶啦。第一个方法咧就可以用白醋啦，醋能够同埋金属上面嘅锈啊起一个化学作用，将佢哋咧就系分解噶。因为将金属咧就浸喺白醋入边几个钟，然后咧就用啊布咧可以将佢哋咧就抹咧，你就发觉咧都可以抹得走噶。如果太大冇办法直接咧就浸喺白醋入边嘅话，你可以倒一层白醋咧就喺上面，然后咧就等佢哋咧就凝结。你都可以咧就用一块布浸喺醋入边，然后咧就可以好似腌住佢咁样，或者将佢抹走。好啦，仲有其他嘅方法嘅、哦，例如咧就尝试利用酸嘅橙同埋盐，将盐撒喺生锈嘅面积上面，将佢哋咧就彻底覆盖。粗盐都得噶，然后咧就将橙汁咧倒喺上面，尽量将你能够可以揸出嚟嘅橙汁都系用上去。 好啦，跟住都系腌一腌，腌佢哋两至到三个钟，等佢捞埋一齐嘅时候咧，跟住就擦翻干净佢。好啦，腌呢两个方法都未够好，仲有其他方法嘅。可以用咧就系小苏打制成糊状物啊吓，将小苏打粉咧就同水混埋一齐，直至到咧混合物啊够浓结实态咁样，足够咧就涂喺呢个金属面上边。一段时间将佢腌系搽咗上去之后咧，腌一腌佢，跟住又可以将佢食得甩嘅。咁将啲生锈渍咧整走，其实可以用嘅方法真系好多噶吓。好啦，都系土制方法，可以用咧就系、是、薯仔啊。将薯仔切一半，然后咧就覆盖喺呢一个嘅地方。啊，估唔到咧都会产生一啲嘅化学作用嘅、哦，你会发觉咧就系变成更加容易咧就去除呢一啲嘅叫做生锈渍。咁当然啦，你话喺铺头入边专买一啲咧就系除锈嘅化学品啊，都一样可以嘅。咁不过有阵时用啲天然嘅方法咧，都我觉得都系可以试一试嘅。未尝系一啲坏嘅方法。起码咧，即系又可以令到自己人生入边不断咁样去学习，知道原来咁多嘅化学作用，做完之后又可以令到呢啲生锈渍咧自动分解，咁啊睇落去咧，好似上下实验室堂都几得意啊！ Thank you. 从此只好靠我。 一首系作歌曲啊，嚟自容祖儿。最后一课，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今日会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13个车站是仍然关闭，列车将不停这些车站。列车服务提早在晚上8点结束。观塘线关闭的车站包括观塘站、旺角站、黄埔站。将军澳线关闭的车站包括将军澳站、坑口站、宝林站。马鞍山线关闭的车站包括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石门站、马鞍山站。东铁线关闭的车站是大埔墟站，西铁线关闭的车站是兆康站。港铁话会继续因应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在恢复服务的车站实施客流管理或者作出车务调动，包括在未能够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再次关站，同埋安排列车不停车站、关闭车站出入口等。假如车站再遭到破坏，不排除进一步延长暂停服务的时间。九巴同龙运所有路线服务维持正常。港九新界多区寻晚到凌晨继续有人到街上聚集，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旺角警署外的港铁太子站出口一带，防暴警员先后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有示威者进入沙田围第一城同轻铁车站，破坏售票机同广告板等设施，有防暴警察不理会商场保安的阻止，强行进入马鞍山新港城中心。警方分别在旺角、元朗、将军澳和太古等地方拘捕和带走多人。有警员在将军澳执勤的时候被高处掟下来的单车击中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香港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他认为会不利于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说，他倾向和中国达成一份重大的贸易协议，而不是达成局部协议。又说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很大，双方有机会在谈判当中做一些非常实质的事情。白宫较早前证实，中国高级别代表团将会前往美国，双方在当地星期四展开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说，他认为中方到美国是来达成协议的，美方将会观察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买俾自己嘅，送俾人嘅，你想要好耐嘅，各式各样嘅产品都系由零售业人才为你悉心准备嘅。他们除了销售，要负责店务管理、库存管理、采购、营销策略，每个岗位都和我们的生活质素息息相关，而你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一个行业多元发展，零售什么都有，前程在我手。想知多些，上 retail.org.hk 看看。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6:35，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坐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而家朝头早的时间都见到25度的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5%嘅。今日朝头早咧，可能喺交通上面大家都要多啲留意啊。咁啊，因为港铁咧就虽然咧就系通翻车，咁但系仍然咧就有部分嘅站咧系仍然关闭嘅，咁啊未能够提供服务。咁啊，大家咧要留意住呢一个交通嘅变化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又同听众讲下瞓觉先。睡眠不足咧，可以话系都市人嘅一个痛病嚟噶。要有一觉好瞓咧，绝对咧就系一件难事。有啲乜嘢方法啊可以帮助大家好好地入眠嘅呢？唔知道结业报纸嘅时间呢都见到好多嘅新嘅调查出嚟呀。难以入睡嘅原因呢就係冇辦法控制呀，即係日夜思想嘅脑袋啦，不停咁去到转动，霸占咗你可以话係休息嘅时间。想暂缓大脑嘅运作，我哋需要呢就俾身体一个准备休息嘅指示或者暗示啦。虽然未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叫做着睡衣睡觉的习惯，但是原来睡觉之前换睡衣是给大脑一个就叫做换到一个 sleep mode 睡觉模式的信号。更加有研究发现睡衣的质料对入睡的时间和那个叫做质量 quality 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好啦，一啲嘅研究显示啊，如果一个人咧就系冇着睡衣瞓觉嘅习惯嘅话，身体就难以辨别几时要瞓觉，几时系要 wake up。相反啦，咁啊换咗睡衣嘅动作咧，就系俾身体进入一个咧就系瞓觉模式啊，好似一个仪式咁样，协助大脑将情绪调整，准备入睡嘅模式。所以啊，睡衣原来担当住一个咧就系身体分别一个人活动时间同埋瞓觉时间嘅角色噶，唔系冇用噶。好啦，有啲乜嘢质料嘅睡衣会比较上好呢？结结报纸又见到呢个研究显示啊，发现啊，着呢个羊毛睡衣最能够咧就系可以帮助大家咧就系轻松入睡。咁啊，外国嘅澳洲方面做咗啲嘅研究，唔知系咪澳洲所以揾羊毛啦吓。咁啊，研究对象咧就即系上咗张床之后，大概11分钟就能够瞓觉啦。第二咧就系纯棉嘅睡衣。而且咧就穿着住一啲叫做聚酯纤维啊，呢啲嘅睡衣嘅人咧就所需嘅入睡时间就系最长啊，需要半个钟先至可以咧瞓得着嘅。简单啲嚟讲啦，即系可能想表达一样嘢就系、是、越天然咧啊，对呢一个咧能够瞓得着嘅效果咧就会越好。佢哋都有解释噶，羊毛咧就有效调节人体嘅体温，令到身体好快脆就进入一个舒适嘅温感区。惊喜嘅咧就系羊毛睡衣不但令人哋好快入睡啊，同时能够提升睡眠嘅质素，等人哋拥有更加长嘅时间系可以达到深层睡眠时间。咁当然啦，英国亦都有啲研究就话到啦，光同埋暗亦都好影响睡眠质素嘅。咁要瞓觉嘅时间尽量熄晒啲灯，一般最理想嘅温度就系18度啦，低于12度或者高于24度咧，都系不利于睡眠嘅。咁等大家咧可以攞多啲资料，今日。可能瞓得唔好，今晚不如大家试下瞓翻觉好嘅啦。 痛痛快快干1000杯，现实任我避。跌跌碰碰点起香烟，用尽力去记。爱我那个的悲喜，让我那个的生死，一刻我想摧毁我自己。那个圣诞不知天高，大步踏雪地，那次寒季一身风沙，绝望后叹气，我怕我已飞不起。懊悔的心理、原来来到这种年纪，如果可以活多一次， 惜身边天使。挫折方懂感恩，但是没对象，看够冷暖方知孤单，静静觅信仰，抹抹过去的风霜，却笑得牵强。哦，无缘无故开始默想， 这首歌曲来自侧田，活多一次，我们希望是睡觉可以睡得好的一次。早上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43分，先听听今天早上职场 QL， 我们有职场求生术播。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上班原来有很多隐形危机影响我们健康。 放心啦，我们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我哋今日朝头早嘅职场求生术啊，继续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阿 Vince 上到嚟喺电话入边出现。早晨 ，Vince。 早晨。 早晨啊，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即系讲下啊，到底啊，如果咁多位嘅听众去见工嘅时间咧，咁有啲乜嘢地方我哋要注意咧？特别咧就喺见工嘅时候啊，有冇啲乜嘢嘅问题我哋容易会遇到？而嗰啲问题咧就系、例如系见工嘅时候咧，啊有冇啲乜嘢譬如服装啊各样嘅嘢咧，系我哋需要特别注意嘅咧？不如先讲下咧，我哋去见工嘅时候有啲乜嘢嘅服装上面要注意，令到咧啊老板啊对我哋。那個的感覺是會好一點，好嗎 Vince？ 好，其實呢第一印象就很重要的，無論是見什麼，首先先講專業行業就沒得說的，一定是行政套裝，即是做一個專業有的應該的形象。但其實很多的工種，其實現在呢講到很多時候 smart casual， 其實很多的工種已經個要求其實沒那麼高的，我們自己有時啲行業有時啦會見可能是啲設計師啊，或者是一啲可能比較講緊潮流或者講緊一啲新興嘅嘢。咁其實咧呢啲嘅要求咧，又反而又唔會睇 expect 或者預期見到你著行政套裝過嚟。其實真係好睇你嘅工種，睇你嘅行業。咁但係當然啦，一定唔好叫做即係隨隨便便求求其其或者 casual wear 咁就上。其實呢一個就永遠我哋就只會著多即係認真啲，咁係一定會好過你去求其嘅。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咧，我係會建議，你見工前咧，通常會經 agent 啦，或者會有即係對方嘅嘅人事部嘛。咁通常咧，我都會建議如果要見工嘅話咧，都會問一問嗰個嘅要求，咁其實比較穩陣啲嘅。 哦，即係有得問嘅。 有得問，咁通常都會約見工，都會有個時間，都會問一問個約時間地點啊，通常都會問一下有咩啲咩準備啊，又或者使唔使帶定啲咩文件啊，咁其實問一問咧。 對方唔千祈唔好覺得問問題會有，即係會驚佢問問題。其實呢啲做事前嘅準備功夫咧，其實都係個細節位，俾對方見到你究竟有幾有心去準備 嘅。哦，都係、哦，好過你咩都唔問啦，上嚟嘅時候又烏哩馬茶啊咁樣，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 如果有 agents 嘅話咧，咪 agents 就可以幫手睇一睇。 冇錯 啦。如果冇嘅時候咧，都唔緊要，直頭打翻電話去嗰間公司問佢哋、啊、到底衣著上邊你哋想我點樣配合啊？咁亦都係即係叫做可能係未來嘅員工啦、啊，尊重公司嘅一種態度表現啦、啊，係嘛？ 冇錯。哦，冇错，系啦，我哋其实系，我哋都乐于去见到呢啲问题嘅。 嗯，人哋问就仲好，系咪？如果问你都着错，即系，走啦。 其实系噶，因为譬如我哋带到，即系我哋叫到佢哋上到嚟，见到个经理，我哋都想佢好好睇睇噶嘛，所以我哋都好想佢哋做好准备嘅。讲真， 明白明白。好啦，嗱，咁啊，真系见工嘅时候啦，咁啊，有冇啲乜嘢介绍自己系最老土噶？但系最容易都睇得到咧，啊，呢、這、一个人连介绍自己都介绍得。烏哩馬炒又好，介紹得好好、啊、喎，咁啊真係叫扯硬啦。有冇啲乜嘢秘訣喺呢個介紹自己方面，醒下啲聽眾呢？ 有啊有啊，即系我哋其实都听埋唔少噶，咁又即系睇得到有啲真系好冇准备，又或者佢有好有经验或者冇经验，我哋真系睇得出嘅。嗱，咁其实自我介绍咧，每一次见工一定会有噶啦呢个环节。咁首先啦，千祈唔好将你嗱，即系可能就算你过往业绩或者表现，你做咗几多年都好。你真系唔好讲晒，有时我哋有见过人咧上嚟讲咗成15-20分钟都系讲自己啊，咁其实对方系真系听得好闷嘅。首先第一样嘢咧，要睇一睇翻即系我哋成日话见工，你睇无论系agent 介绍或者自己睇嗰个广告咧，入边一定有讲个工作内容嗰个要求噶。咁、望一望先，究竟对方要请啲乜嘢人，入边佢哋睇嘅或者系希望有啲乜嘢嘅特质或者经验，你就针对翻嗰一啲嘅要求咧去。將自己過往嘅經驗或者你識嘅一啲嘅能力，去講翻出嚟，咁啊針對翻重點去講。其實你而家介紹自我嘅一個即係介紹自己個過程係叫做 sell 自己嘛。咁、你譬如你買一件貨品，你去 sell 同 friend 或者同個客去介紹，你都會針對對方嘅需要去做翻介紹。你唔會將自己成份嘅履歷表或者 CV 由頭到尾講一次， 哦、即 其實冇意義 嘅，唔使講 CV 嘅。 唔好讲晒，跟重点去 sell 自己就得噶啦。 系嗰个重点咧，如果要揾嘅时候咧，系咪就话譬如我要准备 in 一间有关服装嘅公司嘅零售批发嘅，我就真系做晒功课，然后就讲翻俾佢听啊，我了解咗公司嘅边一种嘅服装啊，原来我以前咧曾经有做过边一类型嘅服装，可以点样去到配合咧？就系、是、例如佢哋嘅 sales 啊，佢哋卖啊，或者点样去到咧促进嗰个宣传策略方面，系咪咁样去到会系更加好介绍自己咧？ 系啦，讲翻你究竟以前点样帮公司，即系你过往嘅业绩啊，你为以往嘅公司带来咗啲乜嘢嘅收入，或者带来啲乜嘢即系贡献，其实呢个好紧要，因为其实佢哋请你正正都系睇中你某一啲过往嗱，份嗰、那个即系就你嗰个嘅履历表或者 CV， 系睇到你某一啲嘅工作履历。请你上嚟，就正正就想睇下究竟你为我哋可以带来，即系为我哋而家呢间公司带来有啲咩嘅贡献或者啲嘅业绩。其实你要针对重点去 sell 自己啊。 嗯，咁啊，一个好嘅 sales 啊，应该知道点样可以 sell 自己噶啦。 冇错啦， 其实废话就唔好讲咁多啦，系咪？又惹人讨厌，又搞到个场合咁闷，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好啦，嗱，咁成日都话啦，崩口人啊，记即系崩口说话啦。嗱，我哋就知道点样去到 sell 自己啦。但系有冇啲乜嘢嘅说话？真系唔好讲咁多，即系讲得多咧，真系越嚟越讲就越衰。 嗱，通常咧每一份即系每次见工咧，对方即系公司咧都会去问究竟你点解走啊？过往点解你而家又嚟见呢份工啊？咁、虽然咧大家都系打工仔，我见你我都系打工仔，我一定知道你一定系有啲原因一定要离职嘅。咁、但系咧，无论之前份工有几辛苦，或者之前个老板有几衰。我哋喺建工嘅时候咧，都唔会讲得好明嘅，即系真系唔会讲啲，尽量都唔会用啲比较 激烈嘅字， 负面嘅字系啦，负面嘅字眼去讲，或者啊，我以前好多 OT， 我做好耐，先收得工，或者我以前个老板有几睇得我好紧，明嘅，但系唔好讲出嚟，我哋要包装下呢啲字眼，譬如。做嘢好長，其實份工都好多嘢做。其實間公司即係邊一份工唔辛苦啊？咁通常都會盡量去包裝，我都會建議嘅。咁就會話啊，其實以往可能公司咁啱當時我嗰個生活嘅情況或者環境唔係咁容許我可以去加班，或者當時有啲嘅困難。咁啊，要真係要自己去諗一個方法點樣去包裝。但係咧，我哋就盡量都唔會好直接去講一啲有幾辛苦，或者老闆有幾要求。 唔合理，因为其实呢啲字眼，你讲緊呢啲嘅形容词呢其实可圈可点嘅、 嗯。 对方呢都会有时即係嗰一下我哋到时都会諗啊将来你会唔会都咁諗我哋呢，咁其实呢、這、一个或者然后你咁諗我哋之后下一份工你都去见工会唔会真係同人哋公司咁讲我哋呢，我哋系会考虑呢一样嘢㗎。 嗯、我突然间諗到一个呢即係几嘅讲法可以即係俾阿 Vince 听一听，即係俾下意见。嗱，如果我喺 interview 嘅时候呢，我就直头话之前嘅公司呢，我除咗就讲我做过啲咩业绩啊，咩丰高位置之后呢，好啦，离职嘅时候我就会话，因为呢做咗好多唔同嘅 project， 我发现呢呢啲嘅 project 我已经完成咗啦，我呢间公司嘅使命都完结、嗯、我好想接受啲新嘅挑战，咁我觉得你哋呢一间公司呢就正正合我意啦，其实咁样嘅讲法会唔会啱晒呀，高分呀、啊、呢、這个系嘛。 好好啦， project 呢通常呢入面一定通常 project 入面呢系好多嘢学到嘅，你入面、有机会呢其实 project 入面呢除咗你基本一啲基本日常嘅工作之外呢， project 通常会有很多新嘅嘢，系入面比较浓缩啲，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嘅、啊。或者即系你通常好多时会见到有做完 project， 即系之前同之后，其实系好实质上有啲嘢去讲到，究竟你为公司做咗啲乜嘢，完成完之后为公司带来咗咩贡献。首先第一样嘢咧，对方听到呢啲通常都会即系只眼打晒星，即系咁就会好想问啊，你做咗啲乜嘢啊？你过往成个 project 你点样去 manage 过啊？通常都会问嘅，因为公司其实好多通常 project management 呢啲经验咧，出边几中意嘅。咁、如果系呢啲原因咧，其实首先唔系讲辛苦先啦，你系想学嘢嘛。 嗯， 呢啲心态咧，其实都系好中，即系都我哋都好中意嘅。咁、 哎、 所以你有就呢个系非常之好嘅重点 selling point 嚟嘅。 系嘛，即系我头先嗰个系即系 model answer 嚟嘅。 系啦，当然睇下对方系咪出去请 project 啦。咁但系呢一个咧，我哋因为通常而家公司咧请人唔系净系睇能力噶啦。都会睇埋你嗰个 potential 啊，即系你嗰个潜能啊。咁通常都会睇下究竟你几中意学嘢啊、 嗯， 又或者你挨唔挨得苦啊，嗯、或者你究竟弹唔弹性啊，系、嗯、咪可以转换一个新嘅环境？其实呢啲我哋都会去睇埋嘅。如果你讲呢啲咧，譬如做 project， 因为通常 project 入边啲嘢同你日常做嘅嘢少少唔一样嘅，咁呢啲可以反映到好多你个人某啲嘅特质，你一啲嘅潜能，咁其实都可以去即系可以讲多啲嘅。 嗯，明白明白。嗱，咁啊，最后咧想问多一样嘢啦。好多时咧，我成日睇报。就话啊，外国有好多嘅，或者香港有好多企业啦，去请人嘅时候都会特登上 Facebook 去 check 下呢个人到底佢平时系一个点样嘅人，系咪上到嚟系君子，但系原来佢内里系非常 open 咁样，咁啊即系惊影响公司嘅形象各样嘢啦。咁系咪真系都要注意自己个 Facebook 啊或者社交媒体咁样咧？ 其实系嘅，嗱，首先个 profile 即系你嗰个样先啦，嗱，系咪一定每个都睇咧？就未必嘅，咁、啊、又或者系咪我哋每一个人事前上嚟都睇咧？亦都未必嘅，我哋真系冇咁多时间去睇。嗱，首先第一。公司要睇，一定有办法睇到嘅。就算你将你自己所谓嘅保安或者 security 嘅 level 教到最高咧，其实公司总会有办法去要睇，一定睇到嘅。咁、第二啦，就系唔系个个人都一定会睇嘅。但系见完你之后，如果我哋有怀疑，又或者我哋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呢个人啊，即系我哋好有心再行落去，去下一 round。咁有机会咧，我哋都会上一上呢啲地方去望一望，究竟佢平时啊，我哋都会叫做两边去 check 啦。你上嚟表现真系好好，咁、 啊、 但系咪真系咁好咧？你个人系咪即系表里不一？你上到嚟表现好好，然后你其实你个人又唔系咁 气质嚟嘅，原来 系啦，我哋都会望一望，有时真系会望一望嘅，系啦、 哦，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咁profile 整靓仔啲 ，Facebook 嘅 嘢 慎言少少啦，系咪？即系如果自己想考翻一个即系好嘅职位嘅话，专业啲嘅职位，好啦，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咧，即系叫做 interview 嘅重点。今日朝头早咧，唔该晒嚟自人力资源 业务 伙伴策划师嘅 Vince， 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今晚讲好了，同学派对晚餐，醉醉够，但我却有点不惯，为着坐低把衬衫见惯，那口气有点冷，跑车讲一餐，讲到商界展览，听真一点政治内容吃不消。听到一点数字话题，假设都。 下世不妙，轻身一点却像眼花的雪笑，在夜秋晨的那刻，竟听到某个旧友声音重遇上了。很清楚，平淡过太不甘，愿望是在世要富足的过，然后带走难破的行囊，远征战夜惊我，天黑刚抵港，听朝他在飞过，轻轻一边说放莫停过身间。闯过至你那山望，听你一边说着和大雪纷堆旁，同过一番的太多，偏偏他却注定我疯狂无限向往。中午半上会听他说此恨那天，握了手却很怕偷偷避其视线。经过了十个冬季了，再说夜遇见。 这首歌曲来自蔡卓妍，同班同学，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 94%。 分途广播了，晨光第一线中文流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大家去到早上的10点钟。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 94%。 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我们转头晨光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钢琴是这位新人的标志之一。 Never mind, never mind, 小心意未信赖，只需要两双鞋能随石板街进街。 Never mind, never mind, 几多次再退后，请给我也保留单恋那个地带。 自细学琴的 Oscar 除了在这首作品选用了钢琴编曲之外，之前亦同编曲人在不同的古典歌入面去攞灵感，希望做到流行中带古典的感觉。作曲 iPhone Eric Kwok， 填词林宝，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今年的新人陶旭伦 Nevermind。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他都不具合法性，反政府衝突持續近一星期，軍方首度承認在鎮壓行動中曾經使用過度武力，表示會對執行錯誤行動的指揮官追究責任。國際特赦組織歡迎軍方的決定。外電引述目擊者說，安全部隊曾經動用水炮、催淚彈和真槍實彈對付群眾， 當局指責有身份不明的追擊手向示威者和警察開槍。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覆蓋中國東南部的高空反氣旋正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的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阿老公啊，我想分。 吓，分手啊？ 唔系啊，系我想分。 分房份。 系啊，就嚟同你分埋身家好冇？ 咁你想分咩啊？ 我想将间公屋咧分租或者转租出去，赚翻啲钱啊！ 咁呢次真系要同你分居啦。嗰啲系犯法嘅行为嚟噶，你会被人拉噶。咁我自己点生活啊？ 对唔住啊，我会改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播出。 公屋资源切勿滥用。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汉斯法兰克，人称波兰屠夫，希特拉嘅私人法律顾问，亦系德占波兰嘅总督。佢双眼被权力蒙蔽，双手沾满犹太人同波兰人嘅鲜血。波兰平民在资源匮乏下勇武抗争，最终又能否脱离纳粹的魔掌？作为法兰克的儿子，对于父亲昔日藐视法治、侮辱自己的尊严，又有什么感受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07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外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的。直播室里面除了就是有白元浩之外，今天和昨天都是一样，有我们的编导 Vincent 在这里。早晨 Vincent。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是，大家都要留意住，今天星期二呢并不是公众假期，要上学的。但可能上工上学的时候都会面对着，就是交通都挺头痛的。咁啊，因为港铁都表示啊，咁啊，今日大部分嘅车站咧系重开，咁但系仍然有13个嘅车站咧系依然关闭噶。咁啊，列车将不会停呢一啲嘅站嘅。咁啊，包括咧就系观塘线关闭嘅车站咧，就有观塘站啦、旺角站、黄埔站。咁啊，将军澳线嘅关闭车站包括将军澳站、坑口站同埋宝林站噶。 而马鞍山线就有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石门站和马鞍山站都是关闭的。另外东铁线大埔墟站都是关闭的。西铁线就是兆康站关闭。 咁提提大家啦，列车服务咧将会提早喺今日晚上八点钟结束噶，咁啊敬请各位留意啦。 系啦，咁啊睇下夜晚会唔会有啲有公布啊各样嘅嘢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咁啊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二咯，咁啊希望大家咧就重拾翻心情咧，咁啊翻工翻来就好紧要啦。 系啊，其实我寻晚系好惊又瞓唔着噶 吓， 因为咧 系失眠咩？因为要喺晨光做两日节目， 唔系因为第一好紧张啦，可以同一位我咁尊敬嘅前辈 说话唔使讲噶啦。 嗱，咁另外咧就系因为前晚咧就行雷闪电啊嘛，咁我唔知道你住嗰区有冇啦，但系我 有啊， 突然间系轰一声好劲咁样，好嘈啦，夜晚仲要系唔知十一点钟左右，又雷暴警告又成，跟住我见到个 闪又成咁样， 系啦，跟住我见到手机 app 咧就话。雷暴警告唔知去到凌晨两三点咁样啦，跟住我就好惊啊，一路都好担心。原因系乜嘢呢？因为家犬咧，即系我只小狗咧，就不嬲喺我间房度瞓嘅。咁、但系咧， 我记得你只狗系瞓你张床噶嘛，你瞓地下噶嘛，系嘛？ 调翻转嘅， 系、 偶尔佢会瞓我张床啦，系、未获批准嘅时候。咁、我想讲嘅就系、我真系苦无方法去应付呢啲嘅天气，就系、因为咧。每一次去到啲好劲嗰啲雷电交加、行雷闪电嘅时候咧，佢、就惊，因为佢一惊咧，佢就唔知喺间屋嗰度可以匿去边，咁跟住我都已经问过好多朋友，我朋友有啲就话，嗱啲小动物咧，咁佢哋喺大自然嗰度，咁啊最紧要佢点样保护自己？ 有个山窿咯， 系啦， 俾个山窿佢咯。 我去边度揾个山窿俾佢咧？ 床下底啦，梗系。 系咯，已经喺间屋嗰度啦嘛。咁但系我冇床下底噶嘛，我床下底系柜桶嚟。 你应该特登为咗佢而整一个床下底俾佢。 我未有咁伟大啦，咁跟住然后呢好啦，咁前晚呢佢就喺度囉囉挛咁喺度叫啦，已经喺半夜三更喺度悲鸣，咁、我又唔知点算，揽住佢瞓又唔系，跟住赶佢出厅又唔系、 又唔忍心， 系啦，咁跟住去到最后呢，我终于支持唔住我自己瞓着咗啦。 哦，咁佢点算呢？ 佢应该都系太攰，所以瞓着咗。啊，唔系。佢因為嗰日係行雷咧，即係閃咗兩嘢之後咧，跟住後來就係、即係淨係閃啫，就冇聽到好嘈。咁所以佢都安靜咗落嚟啦。咁同埋我就即係將嗰個百葉簾咧拉到成間房都黑曬，出面啲光透唔到入嚟咧。咁就好啲啦。 係，咁唔單止係小動物啦，就算唔係小朋友咧，有陣時面對住啲風雨交加嘅情況底下咧，都係驚嘅。咁我自己仔仔咧，其實開頭嘅時候咧，都見到閃下閃下驚嘅。好彩咧，佢就好快脆就已经克服咗呢个行雷闪电。 你可以用说话去氹佢啊嘛，但系我小狗好难噶， 小狗都得噶。 下次我行雷闪电，我借只狗俾你啊。 你开音乐情人俾佢听咪得咯，系咪？用说话去到令到佢瞓觉。 过咗钟啦， 搞掂。Archive 啊嘛。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哇！寻日休息咗一日啦，今日见翻 Didi 啦，早晨 Didi。 其实咧，计埋星期六日咧，我休息咗三日噶。 哦，系 啊， 嗯， 几好啊，好难得听到你话休息三日噶。 系啊，咁都 OK 嘅，去咗探亲咯。 吓、 啊，咁啊，讲到重要嘅交通消息先。头先、我都听到你咧讲到港铁噶啦，咁、但系咁重要嘅嘢，我当然要再讲一次啦。 请讲，请讲，请讲。 咁港铁咧就提一提大家，以下我讲嘅车站咧系关闭噶，观塘线咧就系观塘站同旺角站、黄埔站全。湾线咧就系旺角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啦、坑口站、宝林站、马鞍山线、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石门站、马鞍山站、东铁线咧大埔墟站、西铁线咧就兆康站。咁另外咧，港铁咧而家咧已经系安排紧啦，免费嘅接驳巴士啊，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中途咧就会停坑口啦，同埋将军澳站。咁轻铁咧有四条路线都系暂停噶，包括系705啦、614、615、751P。咁由于天水围站、天池站、天湖站。 银座站、天荣站一段嘅信号系统咧受到严重破坏啊，咁呢一段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噶，咁个别车站都受到严重破坏啦，列车咧就唔会停有关嘅车站，咁而天水围嘅西铁站啦嘅乘客咧就可以去附近嘅天耀站啦转搭翻轻铁噶，咁另外706、751线啦喺天水围区都要改道，751线喺屯门区咧就不会停友爱站啦，咁直通车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2Z99、2Z101零咧都取消，咁提一提大家，港铁咧会喺今晚8点咧就系关闭噶。咁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而隧道咧就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驾驶人士特别要注意啦，因为而家港铁都叫做有部分嘅车站不提供服务啦，系咪先？咁可以可能咧就会令到部分嘅车站咧，即系会非常之挤塞啊，因为啲人拱晒去第二个车站啊嘛，系咪先？咁啊，可能即系上落嘅时间又多咗啦，咁港铁都已经叫做即系辛苦紧啦。咁如果路面上面再有意外咧，咁啊真系再麻烦啲。所以如果想快咧，安全驾驶。 哎，对对对，咁但系睇一睇大家小白，因为今朝早我都系搭港铁翻嚟咧，平时恒常用开个站咧个出闸机咧全部烂晒，咁我要跑跑跑，因为我要赶最早嗰班小巴，咁我要搵出口，因为另外一边嘅，咁所以咧就提一提大家啦，啲出口咧有啲闸口咧系全部需要关闭，即系例如 A 出唔到，你要去 B 去 C 咁样咯，自己预翻少少时间，因为你接驳巴士咧有时未必唔系有时未必系接驳巴士一定唔会等人噶嘛， 系啱啊啱啊，同埋有阵时最惊咧个出口 A、B 嘅封咗啫，原来。仲要去到 H 嘅出口， 系啊，所以大家预翻啲时间啦。我今朝就撑少少啦，不过好彩我跑得快。 系你脚长啊嘛，美腿、okay、啊厉害啊吓。好，唔该晒 Didi， 咁啊都温馨提示咗我哋啊吓。的而且确系咧，嗰啲闸机咧有阵时即系需要多啲嘅时间咧，去到咧就系俾大家入闸嘅。天气方面咧，我哋有 Vincent 喺出边咯。早晨 ，Vincent。 早晨啊，小白。咁而家咧就我出到去室外嘅地方咧，咁都见到啊个太阳系。開始慢慢光起上嚟啦，咁大家如果而家出門口嘅時候咧，都應該可以係醒一醒神嘅，咁但係咧都仲有唔少嘅雲喺度㗎，咁所以咧可能都要帶翻把遮安全啲啊，咁而家就個氣温方面咧都幾舒服下嘅，咁終於有一種嘅秋天嘅感覺啦，咁即係上個禮拜突然間就有幾好鬼熱㗎嘛，咁今日就舒服返啲啦，咁但係呢大家呢記得返工返學呢都可能呢帶返一件嘅薄褸旁身啦，因為始終呢近排即係流感都犀利呀，咁都身邊都有人唔舒服呀、病呀咁樣啦，咁所以呢出入冷氣嘅地方呢其實真係要小心啲，個温差都會幾大下嘅。 係呀、我都即係聽返醫管局呢，即係早前有新聞就喺度話到呢，嚟緊都係啲流感嘅高峰期啦，係咪先，咁大家要留意住，咁希望口罩嘅問題可以快啲解決啦，因為流感真係又係第二個問題嚟㗎。咁出面呢有冇話好大即係大風呀、咁樣呀？ 冇喎、都幾平靜下喎，冇乜風喎、即係淨係個氣温方面呢就相對係舒服嘅啫，咁但係都唔好係啦，唔好掉以輕心啦、大家真係一定要小心啲。 明白，好啦，咁快啲返嚟一齊做節目啦吓，咁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會到30度，咁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㗎。而家2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9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嘅水平㗎。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先听听咧就系投资 O to O 嘅财智 O 环节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讲下咧，哇！近排咧，经过屋企附近啊，最近咧嗰、那个叫做咧西铁站啊，南昌站嗰度啊，哇！有啲人冲出嚟截停架车、啊，咁你知依家、喂好惊噶嘛？仲有呢支歌仔唱90年代咩？我嗰架仲已经唔系嗰啲超跑，系普通日本。 车嚟，咪都要冲出嚟截停？点解啊？个楼市系好得好紧要，定还是差得好紧要啊？啲经纪要做呢一个动作咧？ 系啊，其实咧就可以咁讲啦。其实啊，而家啱啱嚟紧嗰啲新楼盘咧都热卖嘅，咁啊亦都咧卖得唔错嘅。咁你见到啦，好多人都即系预计啦个楼市会跌啦，因为即系好多嘅唔同嘅社会运动啦。但其实咧又唔系，即系虽然差饷咧连跌咗即系好几个月啦，咁但系咧反观啦，即系新楼啊或者甚至乎租金啊都有即系升幅嘅现象啦。咁点解会咁咧？即系好多人都问我，哇乜乜唔系一定会跌咩吓？即系周围都唔系几好，冇乜人买楼。咁其实又唔系嘅，即系其实需求仍然喺度啦，咁啊，亦都真係有好多人咧，仲有住屋嘅需要啦。就唔好讲话即係而家啱买新楼嘅人啦。咁其实好多人都会想换楼啦，即係由一房啦转两房或者三房啦。因为始终咧，我哋普遍咧人均面积都比较细啲啊。咁所以咧，一有一啲大型嘅新盘啦，或者有好嘅即係一啲会所啊设施啊，甚至乎啦吓喺地铁站啊、西铁站上盖嗰啲咧，通常都热卖噶啦，因为交通方便。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系极之重要啦，咁所以咧，你见到啦，哇，啲地产涌出嚟啦，咁确实二手市场咧就应该淡静咗，除非吓业主肯减价啦吓，或者大幅减价啦，咁但系从来咧吓，即系呢啲情况都系即系个别系啦，即系可遇不可求啦，咁变咗咧好多时就新盘咧就变成咧即系 agent 咧即系必争之地啊，咁啊盘多啦，咁啊亦都话即系你行过嚟啊，即系睇新楼盘或者睇示范单位。即系你系一个好有即系 potential 嘅即系 buyer 啦，咁佢一定会咧即系拦车咁样，咁啊唔使惊嘅，即系入去望下啦，我觉得。咁但系 真系入去望下， 系啦， 已经要写票噶咯，一望下就即刻喺信用卡嗰度过住一啲钱落去，依家用信用卡买楼噶嘛，仲可以。 系啊，仲可以好多年噶呢个历史啊，咁啊即系又讲开信用卡啦，亦都有啲即系我嘅同学仔啦， 储积分系咪 啊？储积分啦，唔单止啦，咁但系又留意去到某一个额度咧，如果爆咗你张信用卡咧，银行咧就需要将你一啲嘅存款咧拨备过去咧，先能够俾你碌到啊！ 哦，梗系啦，你估个张卡都黑色嘅咩？ 咁所以留意翻啦吓。咁但系当然系咪真系一定要落票？咁呢个就你自己决定啦。咁啊，况且而家就好兴啦，即系落咗票唔一定又要买噶嘛， 或者唔一定抽得到添， 又唔一定抽得到，系啦，确实都系嘅。我有啲学生咧系抽咗好多个盘。都抽唔到，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哋啊，即系仍然 keep 住一个需求喺度。你话成个市况啊，会唔会影响嗰个情绪咧？确实会嘅。咁但系真正住屋需求嘅，咁其实就冇得改变噶嘛呢样嘢。即系而家唔系个投资情绪啊嘛，而家系真系真正需要啊嘛。咁所以同以前咧个市况系真系确实有啲唔同嘅。即系以前咧，大家回想翻啦，以前嘅大跌市啦，咁通常因为有好多嘅投资者喺入边啊，咁亦都好多买嚟唔系自住啊，甚至乎丢空啊、收租啊咁样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呢个景象啦，买亲嘅其实咧都近乎啊，即系一啲首次置业啦，或者系真正需要住屋需求啦。咁始终。每一个年代咧都会有人出嚟啊，即系话结婚，又或者每个年代咧啲小朋友都会长大啦，啊读完大学毕业都会想自己即系独立下住下屋咁变咗个需求就即系每年都产生一 round 嘅系啦，即系你见咁多人应下就知啦，每几年都有几万个涌出嚟，咁所以今时今日咧嗰个楼量其实真系好唔够嘅，咁啊当然最近就有一个发展商就话捐地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即系嘅开始啊！咁因为佢捐嘅地咧，真系即系个数量大啦，兼且咧佢有一个带领作用啊，咁啊会令到其他发展商咧都一齐捐地嘅话咧，就可以舒缓到我哋嗰个真正嘅需求咯。 咁今日咧再聚焦讲多少少呢个南昌站嘅新盘啦，其实喂睇到哇嗰口价都唔野少噶，都成两万几啊，对比佢第一张价单嚟讲都开始都几硬下，个价钱都几硬下咁样，但系都。依然有投资者追入去啦，咁啊讲下，喂呢个地段啊，以至啲配套，你又觉得点睇咧？ 哦，其实如果你话南昌站啊，确实系一个即系比较交通方便啊，两边都可以去到啊，边两边咧，一边咧就系机场啦，再另外一边咧系可以去翻啊香港站。咁啊，点解会有佢优势咧？始终啦，如果你譬如你翻香港区啦，翻中环啦，咁啊住九龙站咧就比较贵啲啦吓。 咁連帶奧運站其實 都貴埋 係咪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再轉移啊，即係去到另外一個南昌站。始終幾個站到中環咧，亦都即係交通咁方便咧，確實一定有人追捧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唔詫異嘅，佢企硬嗰口價，而佢亦都即係我哋叫做爆曬佢嘅飛啦，爆飛啦嚇。咁所以即係呢啲盤咧，其實一開咧，好多時就一出就掃曬嘅啦。咁最主要之前亦都積咗好多購買力啦嚇。咁所以冇乜新盤推售之下咧，其實即係呢個無可避免嘅啦。 同埋就係現樓啊嘛， 係啊， 呢個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你點估到突然間呢個時勢佢係？出緊 現樓啊！ 現樓係賣緊，咁你作為投資者，有陣時都會覺得哇，如果係樓花，仲要等幾年，但係佢彷彿喂你即刻好似睇緊一棟二手樓咁樣，但係佢係新盤，零手全新，冇人住過咁樣。 係啊，最怕就係供住啊，供成年都未住得啊，咁呢個就最傷啊嘛。咁所以好多時呢個盤有佢各行優勢，咁所以就好多人入市啦。 係咁啊，即係好似講咗好多優點咁啊，呢啲優點亦都唔係我哋捏造出嚟嘅。不過就夾硬講一樣唔好，就係即係相對貴啲啦咁樣。咁啊，唔知第時即係如果樓市真係回落啲嘅時候，或者回落翻嘅時候咧，個價錢會係點啊？呢個都系投资者啦，或者咧上车客啦，要涉及嘅一啲风险嚟嘅，咁始终就系审慎啦，系啦，每做一个投资嘅决定都需要审慎嘅。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咧分析呢个楼市嘅，唔该晒 Joyce，thank you， 拜拜。 晨光大学。是座陌生的城市，期望曾被现实里惯性骚扰。茫茫在座等待归家的脸，如旧卖命干换暖一天。前面的他对着电话不停叹为。右面女士咬着指甲，两眼神呆滞。身边的人每位好像各有问题，不时让暗泪妒忌轮错那位的身世。或者每个搭客也相似，同样期盼到尾站会发现乐园。或者起点终点未必似，同样每晚也会惯性累到失眠。车上几多窗帘，一样身心都健全。可能彼此都在盼着数之不尽的事，车辆高速飞驰。终站即将出现，循环千年照例折返起点。不理乘客有多远，后面学生拼命按短信送递文字，司机整夜驾驶都是胃口奔驰，不时又记挂以往做座客有多惬意，或者每个搭客也相似。终点未必似，同样每 相连，一同空虚中并存，可能彼此都在练和收起所有的表演。生活即使不易，经历几多考验，从来先亦照样每夜兜圈，不理成行有多远。就算生活未回转，但愿能谁比谁 一首嘅歌曲嚟自蓝奕邦嘅， 系啊，歌曲名称咧叫做《四十号》啊。咁其实咧呢一首歌咧都话十几年历史噶啦。咁其实点解特登拣呢一首歌咧？咁近排大家可能成日都会讲起一啲交通上边遇到嘅事情啦。咁而《四十号》呢一首歌咧，其实系阿蓝奕邦当年写嘅时候咧，嗱，根据佢喺佢自己张唱片上面写咧，就话系 都系 佢成日搭嘅小巴嚟嘅。 吓，我四十号小巴 系啦，咁系。一个成日搭嘅小巴，咁佢就系即系记载住佢自己搭呢个小巴嘅时候嘅心情啦。相信如果你恒常搭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咧，譬如话差唔多时间你系好有规律嘅，你譬如七点钟你就会搭呢一架车嘅时候咧，你总会系可能。撞嚟撞去都係撞到嗰啲人，可能見到嗰一個司機啊，可能又見到嗰啲嘅學生啊，或者係家庭主婦啊，同你同一樣咧，都係搭緊嗰架車嘅。 所以大家不妨同對方 say 個 hi 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今日会重开大部分车站，只有13个车站仍然关闭，列车将会不停这些车站，列车服务提早在晚上8点结束。观塘线关闭的车站包括在观塘站、旺角站、旺埔站。将军澳线关闭的车站包括在将军澳站、坑口站和宝林站。马鞍山线关闭的车站包括车公庙站、沙田围站、第一城站、石门站和马鞍山站。东铁线关闭的车站是大埔墟站，西铁线关闭的车站是兆康站。港铁话会继续因应实际情况和安全考虑，在恢复服务的车站实施客流管理，或者作出车务调动，包括在未能够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再次关站，和安排列车不停车站、关闭车站的出入口等。假如车站再遭到破坏，不排除进一步延长暂停服务的时间。九巴同龙运巴士话，所有嘅路线服务维持正常，会加派前线外勤人员到站维持秩序，并因应个别路线客况调整班次。另外，新巴、城巴亦都话，今日嘅所有路线已经回复原有行车路线行驶，并会密切留意各条路线嘅运作。班次服务有需要嘅时候会作相应调整，以配合需求。港九新界多區昨晚至凌晨繼續有人在街上聚集，大批市民響應網上號召到旺角警署外的港鐵太子站出口一帶，防暴警員先後施放多枚催淚彈驅散聚集人群。有示威者進入沙田圍、第一城和輕鐵車站，破壞售票機和廣告板等的設施。有防暴警察不理會商場保安阻止，強行進入馬鞍山新港城中心。警方分別在旺角、元朗、將軍澳和太古等的地方拘捕和帶走多人。有警員在將軍澳執勤的時候被高處擲下的單車擊中受傷。在中國舉行的上海網球大師賽，英國球手前一哥梅利苦戰三盤之下反勝打入第二圈。梅利在首圈面對阿根廷球手朗迪路，一開始狀態仍然飄忽，面對外圍賽晉級的朗迪路首盤先以2-6落敗，不過梅利及時回勇，隨後同樣以6-2追翻一盤，決勝局再贏一盤6-3順利過關。今年1月接受圆臀伤手术，积极透过比赛重拾状态的梅利在赛后表示，感觉自己过去几个星期一直在进步，感觉越来越不错，下场将会面对意大利球手10号种子霍尼尼。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顺利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井栏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喺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咁西沙公路啦，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白沙路噶。咁再提一提你啦，咁港铁需要关闭嘅车站咧，就系我跟住读嗰啲啊。观塘线嘅观塘站、旺角站、黄埔站啦，荃湾线旺角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坑口站、宝林站、马鞍山线、车公庙啦、沙田围啦、第一城、石门啦，同埋马鞍山站。东铁线咧就大埔墟站啦，西铁线就小康站。咁港铁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噶。咁中途咧就会停坑口站啦，同埋将军澳站。咁至于轻铁咧，路线705、614、615同埋 751P 咧就系暂停服务噶。咁部分嘅路线啊都需要改道行驶啦，同埋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咁轻铁嘅列车咧就唔会停啊，不会停啦。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嘅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站2号月台去屯门方向噶。咁啊，另外啦，直通车咧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 EZ99 同埋 EZ100 咧都会取消。咁都提提大家啦，港铁咧会喺今晚8点咧就关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正系嚟到朝早7:37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系26度嘅气温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仲有 Vincent 啊！早晨 ，Vincent！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早晨！嗱，今日朝头早啊，有国际新视野啊！ 嗱，咁我哋今日咧就发一个梦先啦，不如 好啊！ 有冇曾经谂过自己可以 係唔知點解發夢又好乜都好咧，就係、是、諗到一啲 number， 跟住咧即係唔知點解噶嘛，你發夢你見到好多嘢嘅時候，你見到啲號碼，跟住咧醒咗一諗翻起就即刻，喂我去買張彩票咯咁樣噶嘛。 喂呢、這個傳說咧，我曾經聽過啲老人家講咧，發夢如果見到 number 咧，記得抄低佢，但係咧。我就从来都冇试过发梦见到 number 嘅。 你多数见到啲乜嘢呢？ 冇发梦其他嘢咯，日常生活咁样咯，最多咪梦到自己飞咯。好少见到 number。 你要揾人解梦喎，好似话唔知见到自己飞 又咩咩想自由嗰啲啊嘛，解咗二亿二年啊。 哦，系嘛系嘛。 系啊， 嗱，因为咧有啲人即系讲起发梦，另外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就系话，如果你发梦醒翻之后咧，唔记得。即系唔记得嗰个具体内容啊， 好正常咯、 啊。咁跟住咧，系嗰啲反而系有机会会成真。我唔知呢一样嘢点解会咁讲啦。咁、即系呢啲即系纯粹系都市传说。 我觉得老作多啲啦呢个。 嗱唔紧要， 你都唔记得咯。 我就想，我就想 啦，系咪？ 我哋想讲一样嘢，有阵时咧，人就好得意嘅。即系当你系突如其来你去买彩票，即系你有阵时心血来潮啲 number， 除咗话你话电脑飞另计啦。咁你系突然间你话啊，不如我买呢几个 number 啦咁样。跟住，哎呀，唔知點解又突然間會中嘅喎，即係有時呢啲就係咁有趣嘅啦。而喺美國咧，即係如果你係身處喺呢一個南卡羅來納州，咁佢咧原來就有一個嘅彩票咧，就係、是、叫做Pick Four 啊 ，Pick Four 即係選擇四個 number， 係咁啊有個遊戲咧，就係、是、你淨係揀四個 number 嘅啫。咁揀完呢四個 number 咁抽啦，咁如果你中咗，咁你會得到獎金啦。咁跟住同你講，喂，如果八元号你中晒四个啊，咁理论上咧，你应该已经觉得，喂，我中晒四个，咪即系头奖咯。 吓，哦，佢四个就系头奖啊？ 系啊，四个系头奖嚟嘅。 咁佢好多 number 咩？ 咁我唔知佢嗰个嗱，即系有啲就系、是、 可能一万个数字， 可能唔知99个，咁你就系嗰四个唔知啊吓，即系冇认真去深究。但系反而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啱啱佢冇几耐之前开咗一期咧。就係、是、嗰四個 number 就係二二二二係四個二嘅、 哦、 ，OK。咁跟住，喂都好難中啦已經。 以前咧曾經香港嗰個六合彩啊，我記得都試過有一期咧係唔知咩一啊三四五七咁樣，跟住 二四六八十嗰啲都試過， 加多個唔知十幾號咁樣，即係你買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已經有錢袋咁樣。我記得嗰期係 係啊，係耐唔少會有啲咁有趣嘅事情發生嘅。嗱、啊，好啦，咁你中咗頭獎， 但係你唔會諗到有人真係會買一二三四五六七噶嘛？你明唔明啊？ 喂，有啲人我真係識得咧，買幾廿年都係買啲咩一二三四五啊、二四六八十啊嗰啲咁樣㗎、 啊， 真係㗎。 雖然嗰個 probability 咧，即係嗰個叫或然率咧。是一样的， 总会有机会中 的，是一样的，即是怎样砌都是一样的，或然率都是低的了。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硬是那一组呢是没可能的， 即或者是他的幸运数字这样样啦。咁、 啊、 好啦， 买生日就最不中了，我觉得。 咁你当你如果白元浩你身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你买了这个彩票又咁啱真的中晒四个二，咁你諗住话发达啦今次是不是、啊、 外国人都可以买的那些。 不是呢啲就每一個地方嘅規矩唔同啦、啊、有啲就唔得嘅咁，但係其實應該係可以啦嚇。咁呢一個 case， 好啦，咁當你買咗之後，咁你可能就已經諗住，我翻去炒咗份工，然後我就可以 炒老闆魷魚， 係啦，炒咗老闆魷魚， 成日叫我做嘢，而家我炒你魷魚。仲要自杀 你 啲 project， 你小心啲讲嘢啊！ 我梗系唔会啦，老板知道我吓咪前咪后系咪？放心啦。 嗱，咁呢一个嘅彩票咧，咁好不幸地啦吓，我要用好不幸去形容咧，就系、是、总共系有大概1400注系中咗嘅， 真定假啊？ 真嘅。咁可能唔知啊？ 佢原本头奖几多先？我问一问先。 不如我讲下你中咗之后你有几多啊？ 中咗之后，如果你话几多人中咗啊？ 1400个人 中 系啦，大概1400人中咗。 搞错啊！咁多人中嘅 系啊， 即系有冇搞错啊？嗱，即系中噶呢、這个。 喂，咁你二二二二，边度会谂到买四个二嘅啫？即系可能你买四个一嗰个真系惨啦。嗱，咁总之咧，去到最后咧，咁有啲人就梗系以为自己发达啦。今次 十万，我估每人点都有十万。呢、這个喺美国噶、啊， 美国 美金， 美金十万蚊美金， 系啊，有 话俾你听，最高可以代走到钱嗰个人系大概有8万蚊美金， 哦， 即系60几万港纸， 都是开心的。 开心的。 不 过咁呢个呢八万呢八万美金呢唔系一你唔系买一次就会中八万、 啊。 而因为呢一个人呢佢系买咗十六注二二二二。买咗十六注加加埋埋先至有八万蚊。 咁我奇啦呢个人点解咁样买嘢嘅呢好。 咁每个人嘅习惯唔同啦， 冇理啦， 系啦，你亦都唔知佢投资几多，咁但我相信佢都系赚咗嘅， 有赚 系啦，咁因为 但我又咁谂，虽然佢呢一次系赚咗啫，但系代表住呢一个人平时都系用呢一种嘅模式咧去到投机啊，咁即系代表咧 赢粒糖， 其实佢都系输嘅， 咁长线， 因为你谂下佢。佢呢个肯定唔会嘅，第一期用呢种方式去到做呢啲方法去到赌博啦，系咪先？咁换言之，即系佢一直以嚟，如果佢有参与呢一个嘅赌博嘅活动嘅话咧，佢都用呢一种嘅模式，有机会用呢种模式咧去到买呢一个彩券嘅。 系啦，咁总之咧，嗱，去到最后咧，嗱，头先我就讲咗最高就系八万啦。咁基本最低消費咧，最低可以得到嘅獎金咧、就係2500美金。 嚇唔 係 嘛？ 大部分嘅呢千四人裏面咧，大部分嘅人都係得到2500至5000美金不等嘅。 咪打工仔出多個月糧咁樣， 出咗商糧咯，係啊， 係咯， 有商糧， 幫手交税咯。 都系帮到下， 系咯系咯系咯， 帮到下嘅， 帮补下。 但我谂嗰下真系，如果我系其中一个，即系赢就固之然系开心啦。咁但系咧， 会等心咯。虽然 有少少 系啦， 咁不过最后咧都讲翻一句啦，就系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系，当然系啦、不过如果即系咁样，即系中咗系开心，但系都有一种好把鬼嘅感觉。如果我中嘅咧，我会觉得不如啲运咧留翻下一次。少啲人嘅时候先至再做， 个个都系咁谂， 系啊， 个个都希望自己系中最大嗰个彩， 咁梗系啦， 一注独得添， 系咪先？晨早流流咪俾下啲梦想大家咯。 一首嘅歌曲嚟自 Pet Shop Boys， 系啦，咁呢一首咧叫 Dreamland 咧，就系 featuring Years and Years 嘅，咁系近期嘅一首新嘅作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7:49啦，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吧。好啦，先同大家睇睇一啲啊，有关于足球方面嘅消息啦吓，即系所谓低处未算最低啊。曼联啊，讲紧呢一队红魔嘅波啊吓，曼联咧星期日输咗一场啦，再一次咧即系啊，输咗俾叫做下游分子纽卡素。纽卡素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劲，不过而家都变咗下游分子。曼联仲要输俾埋纽卡素，输0-1，咁啊红魔咧开季八战啊，打咗八场只系得9分啊，再创英超最低。领队苏斯克查啦，咁啊强调啦，球队需要重建嘅。事实上呢一名咧，即系叫做领队啊，责无旁贷。自从咧就系3月坐正至今啦，咁啊曼联系英超成绩啊最差嘅一季嚟嘅。好啦，面对住咧就系排尾二嘅纽卡素，咁啊佢哋都叫做好嘅一样嘢，就系帮咗纽卡素咯。咁啊曼联嘅进攻继续咧就强差人意啊吓，差到系点咧？全场12次射门啊，即系好似主队一样。咁但系咧。咁你要射波，你要中籠先得噶嘛？中籠咧淨係中得嗰3次，咁啊令到咧就係大家咧就非常之跌眼鏡啦。好啦，再睇埋啲往績先。咁啊，上年12月啦，咁啊曼聯作客咧，利物浦啊輸咗1-3，咁啊雙紅啦，係咪先？輸埋當其時嘅時任主帥摩連奴喺賽後咧冇幾耐之後咧就俾曼聯炒咗魷魚啦。於是乎咧，蘇斯克查咧就臨時以領隊嘅身份上任。同以前踢波都系一样，后备绝杀。似乎领队咧，佢都系逃唔到呢一个嘅命运噃，都系咧一上场嘅时候，哇，系威系势啊！初期就好似一支强心针咁样，令到曼联极速回勇。曾经带领啊曼联咧各项嘅赛事，包括作客9连胜，包括咧就系造访巴黎王子球场3-1淘汰咗巴黎圣日耳门，简直系佢代表作。而家睇翻起上嚟嘅时候咧，都觉得哇，嗰阵时真系风光，而家真系都唔知道可唔可以用 up 嚟形容啊！若果以苏斯克查坐正开始计算各项英超球队去到今轮的联赛成绩的话，今天见得到就是曼联16战仅仅赢了4场，5和7负，得17分，撇开了上季已经降班的3队球队和今季的升班的3队的话，同期只有修咸顿、白礼顿以及屈福特的成绩就超过曼联，可以见到在苏斯克查领军底下，曼联的成绩可以说相当之不掂。不过有阵时咧又唔好咁极端嘅，系咪？我哋睇翻啊89同埋90球季啊，嗰阵时咧当然系费格逊啦。费格逊咧执掌曼联嘅期间啊，咁啊第四季嚟嘅，当其时啊执教咗咧就3季半啊就未曾攞过冠军，已经令到好多人觉得哇，哎呀呢个叫费 Sir 嘅人麻麻地。曼联喺该季咧咁啊开来就大胜阿仙奴啦，咁但系随后咧就遇到4场唔赢嘅，一度跌到去16位。跟住咧，圣诞快车一开嘅时间更加只系得3和1负。于是乎咧，喺1月尾一度跌到第17位，添同降班居只系差1位。当其时，英国传媒已经话到费 Sir 俾人炒硬啊，甚至咧就有球迷攞埋咧就系啲咁3年嘅籍口啊，成日都话3年籍口，3年又3年啊，都系唔掂噶啦你。攞埋好多嘅横额入场咧就抗议费 Sir， 咁但系费 Sir 最后都系成为咗一位咧非常之传奇嘅人物嚟嘅。会唔会曼联咧就系因为开季去到今时今日嘅成绩差，都系因为曼联嘅中场普巴为咗加速复原啊，于是乎飞埋去杜拜嗰度训练，咁大家放长双眼，即管睇下咧，普巴练完习之后翻到去曼联主场，系咪真系帮到球队呢？ 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讲关于 NBA 嘅消息啦。咁相信咧喜欢睇 NBA 嘅朋友咧，都应该俾一队球队嘅相关嘅消息咧，都会系咁洗版噶啦。寻日就系讲紧呢一个嘅。侯斯顿嘅火箭队啊，咁佢哋咧嘅领军人马咧，佢总经理啊，就系阿莫利咧，咁就喺较早前咧喺上个星期六啊，喺佢嘅个人嘅 Twitter 嘅平台咧，咁就上载咗 Fight for Freedom 啦，同埋 Stand with Hong Kong 嘅口号啦，咁就力撑香港人啊，咁但系咧亦都系后来引嚟咗中国嘅网民咧疯狂洗版咧，就话佢支持港独咧，就闹佢话佢咧系赚中国人嘅钱咧，就伤中国人嘅心。咁事后咧，佢已经删除咗有关嘅贴文，并且澄清噶啦。咁但系咧，呢一件事情咧，已经发展到去一个嘅官方嘅层面。 咁咧喺周日嘅时候咧，中国驻侯斯顿嘅领事咧就喺官方网站嗰度发表嘅一个简短声明咧，就指呢一个莫莉嘅错误咧，咁就系表示震惊啊，同埋强烈不满咧，就已经向呢个火箭队咧提出严正嘅交涉啊，要求咧球队作出澄清，立即纠正错误。咁其实咧，莫莉本人咧同埋佢嘅 NBA 咧，咁啊先后亦都系发咗声明咧，咁啊回应呢个事件啦。莫莉就讲到冇谂过自己嘅贴文咧会冒犯到火箭同埋中国嘅球迷，咁佢就话啦，我只系想表达一个嘅观点，就係呢一個咁複雜嘅事情咧，就作出解讀。咁自從發表咗呢一個貼文之後咧，我亦都有更多嘅機會去聆聽其他人嘅意見。咁我一直對中國球迷同埋贊助商所給予嘅支持同埋供應咧，感到欣賞同埋感激。咁我希望嗰啲我冒犯咗或者誤解咗嘅朋友咧，知道呢一個唔係我嘅原意。咁球隊裏面嘅球員啦，咁亦都係有喺個網上面咧，有發表翻一啲嘅道歉嘅聲明嘅。咁其中咧就係有呢一個嘅球員咧，咁就夏登啊講到啊，我哋道歉，我哋愛中國。咁而夏登道歉嘅時候咧，佢嘅新隊友啊，亦都有講到咧，就話啦，我哋咧好中意喺中國打波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感謝佢哋俾我嘅支持。咁但係其實呢喺 NBA 方面又點呢？咁 NBA 呢亦都係出咗一段嘅聲明，就講到咁佢話呢，對於今次呢一個莫莉嘅事件呢，咁就係令到好多嘅唔同嘅人係感覺到一啲唔開心啊，或者唔舒服呢，係覺得非常之遺憾嘅。咁但係呢一個呢亦都要講 NBA 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呢 NBA 所發嘅官方聲明呢，咁佢哋都留意得到呢係有好多個唔同嘅中文版本嘅翻譯。咁呢就佢哋只係官方出咗一個英文嘅翻譯呢，咁就要以英文作準。因為原因呢就係喺呢個嘅中文翻譯裏面呢就出現咗啲嘅字眼，包括就係指出 NBA 呢就係非常遺憾啦，非常之對於莫莉非常失望啦，或者係講到咧話莫莉嘅説話咧係有啲不恰當嘅。咁但係其實 NBA 咧佢只係用咗對於莫莉嘅所講嘅説話咧，令到球迷不滿咧係感到遺憾嘅啫。咁就要留意翻呢啲嘅字眼啦，就大家唔好有過分嘅解讀或者有任何嘅誤會咁話嘅。 希望呢啲误会解读可以尽快完结啦吓。好啦，再睇埋港队咯，正在喺德国史特加举行嘅世界体操锦标赛2019啊，咁啊展开咗男子组嘅资格赛嘅次日赛事，咁啊港队咧亦都喺当地时间啊下昼一点嘅时间登场啦，力争啊就系杀入决赛，咁啊向东京奥运资格迈进啊，非常之厉害嘅呢一位啊香港嘅跳马王子石伟雄啊，喺两跳嘅跳出平均分就系14.666分，喺八组比赛之后咧就以第三名进入决赛，咁啊将会喺当地啊咁啊13号咧就出战啦，力争咧就系前三名，兼且希望得到咧就系东京奥运嘅入场权，都系呢一句啦，我哋记住为港队咧就系好好加油啦。 作品嚟自啊 Super City Prophet 佢哋嘅无感情无感作。听埋呢首歌嘅转头咧，咁啊将会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吓，听埋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翻到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喺早上陪住大家去到十点钟，我哋转头再见。 少数民族事件在中国发生，美国官员表示今次的制裁事件和今个星期将会恢复的中美贸易磋商无关，中方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07.32， 瑞士法郎 0.995， 澳元 0.673， 加元 1.33， 新西兰元 0.629， 人民币 7.149， 英镑对美元 1.229， 欧元对美元 1.0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497 点，升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1美元，卖出1491.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覆盖中国东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系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啊，港铁咧有13个车站需要关闭噶，咁包括观塘线嘅观塘啦、观塘站、旺角站啦，同埋黄埔噶；荃湾线咧就旺角站，将军澳线咧就将军澳啦、坑口宝林、马鞍山线、车公庙、沙田围啦、第一城、石门、马鞍山站；东铁线就大埔墟。西鐵線咧就兆康站噶，咁港鐵咧都安排咗免費嘅接駁巴士啦，來往寶林站至到調景嶺站，中途咧就會停坑口啦，同埋將軍澳站噶。咁另外咧，列車服務咧會提早喺今晚8点結束，咁但係咧機場快線啊就會按情況決定晚上8点後嘅服務安排噶。機場快線會按情況決定啦，晚上8点後嘅服務安排。咁另外輕鐵啦，路線705、614、615、751P 暂停服务，部分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同埋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咁轻铁嘅列车咧系唔会停，不会停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站嘅二号月台去屯门方向噶。咁而直通车咧，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啦，2Z99、2Z100咧都系取消噶。咁讲翻路面方面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过晒圆洲仔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有意外，咁车龙咧排到过晒圆洲仔。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咧就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另外，而家将军澳嘅宝邑路啊、景岭路啊、宝林路一带咧都系车多挤塞噶。咁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去顺利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海丽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啦，都系喺吐露港公路噶，就系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广福村嘅快线，咁龙尾排到去新丰噶。咁另外科学园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咁而近住科学园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Oh, let music take my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没有成为日常。 其实这个节目是玩少少概念的、我们生活上很多时候讲我们拥有什么，但是呢今次就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好像必要的东西，但是原来有些人是没有的。 I 代表一起参与。 如果给你为自己的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哪里？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8:11，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出边26度嘅气温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同埋 Vincent。早晨 ，Vincent。 早晨啊，小白。咁喺电话嘅旁边咧，我哋亦都今日系揾嚟啊，有来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喂 ，Kenny。咦，可能 哦 ，Kenny 可能啱啱听唔到啊，咁啊麻烦 Vincent 咧又再搏一搏啦吓，咁啊的而且确咧最近我哋见得到咧喺香港方面同埋美国咧嗰个市咧都系有几多唔同嘅因素啊，系影响到我哋噶吓，咁啊见到美股咧咁啊全面高收啦，道指就升372点嘅，咁啊都想问一下，早晨啊 Kenny。 系早晨， 系早晨啊！咁想问一下啦，港股同埋内地股市寻日咧都系假期啊，冇市啦。咁大家咧都系即系今日啊重开呢个大市啦。咁你估计嗰个走势会系点样咧？咁上到上个星期尾段嘅时间啊，见到外围美国股市表现啊非常之好啦，全面高收。预示今个星期啊走落去嘅时间，嗰个势头又会系点样咧？吓， 其实就你睇到个大市就系、是去到呢、這个即系26,000点留下啲位咧，其實又跌唔落乜滯嘅，即係雖然冇乜特別實質嘅利好因素啊，或者冇乜新嘢喺度，咁但係就始終就由之前27,500点高位就調翻落嚟嘅話咧，其實都去翻個波幅嘅底位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啲位都可以浪得到住，咁同埋大家最緊要即係觀望緊呢個係中美貿易方面嗰個談判嘅情況啦，咁就外圍因素當然都重要嘅，因為始終就。內地方面就未復市啦，咁所以都會睇翻美股方面嘅情況啦。咁就我諗暫時嚟講個市況方面咧，就應該都會穩定翻啲嘅。但係就你話要大升嘅話咧，就都係有啲實質嘅利好因素咯。除咗外圍之外嘅話咧，大家都會即係憧憬睇下內地放完呢個係國慶假期之後咧復市係點啦，同埋第二就係嗰個係嗰、那個係有冇經濟嘅推動新嘅經濟推動嘅刺激因素走出嚟啊！ 好啦，咁啊 ，Kenny 啊，另外咧就系、是美国嘅英国嘅《金融时报》报道咧，亦都讲到啦，汇控嘅临时行政总裁啦，奇耀年啦 ，Noel Quinn 咧，咁啊计划咧就系、是、会裁减10,000个嘅职位啦，嚟到削减成本嘅。咁其实呢一个嘅裁员计划咧，你又会点样去评估咧佢带嚟嘅呢个冲击咧？ 其實就這個都是匯控一路不面對的問題。你看回它的業績方面，其實就一路都是困擾著的那個cost to income ratio 呢，就是落不到，一路都是即係 keep 住喺 50%。咁你見到它的 ROE 呢，個股本回報率的目標呢，一路都是即係達不到這個是目標的水平。而家都是講緊即係8% 到啦。咁其實那個情況就是反映返佢哋個成本結構上面的話呢，都是比較重啊個成本。咁再加埋啦，嗰個係top line 我所謂嘅收入嘅增長方面咧，個前景又係唔樂觀，因為始終自從呢個係金融海嘯之後啦，咁其實各國嘅政府都加強咗嗰個係金融嘅監管啊嘛，所以個合規成本上面咧就好高，咁導致到咧佢哋生意又做少咗啦，跟住個成本又高咗啦，咁所以變咗一路嗰個業績方面咧都係唔能夠達到目標咯。咁我哋所謂睇個 jaws 咧，嗰個就係成本嘅增長同埋收入增長嘅比率咯。咁你俾個參考大家，譬如你好似咧睇翻啲恒生咁樣，即係同係恒生，佢個 cost to income ratio 係講20%啫嘛。啲即係中資嘅銀行亦都係講20%，所以你睇到咧就匯控方面咧係個目標係一定要削減個成本咯。 咁你会唔会有机会即係再咁落去唔止呢一波就会完呢，即係仲会有下一波啊？ 我觉得係第一就係、是除咗话削减成本，你仲要转型啦，即係你唔可以一味不断削㗎嘛。咁你始终有一削完，同埋你削完之后你亦都会影响到你个分产能力㗎嘛。咁、所以你见到其实佢而家新管理层尤其是啊，即係呢个杜威廉到上场之后嘅话呢，杜嘉琪上場之後嘅話咧，其實似乎都係想傾向咧，就做一啲係財富管理啊、consumer banking 啊、或者保險相關業務，因為傳統嘅貸存業務方面咧，其實真係冇乜利可圖，同埋好難經營啊。咁所以我覺得就除咗削減成本之外咧，你要去轉型同埋增加咧嗰個係增值嘅潛力先至 OK 咯。 除咗咧就係講緊啊匯控之外啦，其實即係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嘅跨國企業啊或者銀行啦。咁有冇話即係預示到咧未來嘅日子啊呢啲嘅叫做國際企業或者機構啦，都會咧行翻就係裁員呢一個計劃咧？ 其實全球嗰個金融業都係銀行業方面都係經營困難㗎啦，因為始終頭先講合規成本係高，咁削減成本係其中一個策略啦。但我覺得嚟緊可能會更加多，頭先講就係轉型，再加埋咧就增加科技上面嗰個係比例，所以而家全球都會傾向咧就係搞呢個係FinTech， 就係金融科技啦，就希望可以係提升嗰個係效益同埋生產力咯。 好啦，咁另外啦 ，Kenny， 我哋又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大家都会好关注嘅咧，系今个星期嘅中美咧又会展开另外一场嘅贸易谈判啦。咁但系谈判前夕咧，咁啊双方嘅语气咧都大家唔系咁客气啦。咁啊 ，Kenny， 你觉得咧呢一个嘅气氛又会点样影响到我哋嘅投资市场咧？ 其实每一次谈判之前都系咁嘅，你发觉嗰个情况就系、是、谈判之前大家就可能将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个态度方面系好强硬嘅，或者系希望增加自己个谈判筹码，增加自己谈判嗰个实力嘅。但系去到最尾啊，你见到咧，其实都唔会反台收场嘅。不过咧，就你话可以达到一个圆满嘅方案咧，我觉得都好困难。咁好明显就呢个中美贸易嘅话咧，就系博啊。特朗普就攞嚟去增加佢嗰個連任競選連任方面嘅籌碼噶嘛，咁所以我喺呢個時間方面咧就唔會咁輕易咧就係即係達成一個係方案嘅，咁我諗佢都會繼續利用呢張牌嚟到增加自己個連任嘅勝算咯，所以可能即係嗰個心理準備咧都係可能會再維持一段時間，不過好明顯就大家底牌咧都係唔會反台咧，因為反台或者唔傾對大家其實兩國嘅利益方面咧都係冇好處嘅。 会唔会喺呢一段时间讲紧咧？即系你都话啦，特朗普都要谂下连任噶嘛。即系对于中美方面咧，嗰个嘅叫做胶着状态或者紧张嘅气氛，会唔会有啲缓和嘅可能性咧？ 其实我觉得咧，最终佢应该系想解决咗个问题，因为嗱，好明显呢个问题就系去创造出嚟，然之后自己去解决，自己解决咗之后咧，就可以领功，之后咧就放连任方面增加个声望嘛。所以我同埋你睇翻美国。本土亦都其實而家影響緊美國本方面嗰啲企業啊，最終個消費者可能嘅嗰個成本都會增加咗，因為雖然個關税好似徵收咗佢國家關税好多咁樣，但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國家地噶嘛，可能你嗰啲美國嘅消費者企業都要付出噶嘛，都要付出呢個買單噶嘛。 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啲不滿嘅聲音慢慢會走出嚟，所以我覺得最終佢都要解決，但係不過就你始終你中美呢個角力咧，我諗都係一個長久嘅問題，就算解決得嚟嘅話咧，都唔會話好圓滿啊，完全大家冇問題啦，咁可能都會不斷反反覆覆有一啲即係餘波走出嚟咯。 咁即係分分鐘咧，呢一個嘅形勢咧，即係學阿 Kenny 話齋咁啊，特朗普都要一啲嘅競選籌碼噶嘛，即係呢一個拉鋸或者膠着嘅狀態，或者係美國嘅唔讓步咧，都可能仲要維持一段即係未來一段嘅時間 嘅。過到出年嘅啦，應該都係。 哦，咁耐啊！ 咁我哋要去考慮去做一啲嘅投資，咁其實都係保守啲好啊，似乎係嘛？ 不過啦，又咁即係你通常一個問題咧，如果係即係 last 過得太耐咧，喺投資市場或者喺金融市場嚟講嘅話咧。當你慢慢慢慢習慣嗰時候咧，佢個影響又會比較細啲，所以近排咧，就算特朗普不斷喺出題講嘢啊，啲言論好反反覆覆咁樣咧，大家都唔係話好似之前咁著意咁理佢噶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已經習慣咗，知道佢究竟佢策略係點咯。 嗯，呢啲就係成日就話市場消化咗啲消息啦，係嘛？ 係啊， 係啊，冇錯。 不過就係睇即係之前我去美國咧，睇嚟睇嗰個零售市場咧，喺個零月前啦，我都發覺到哇，真係淡咗好多，即係周圍都減價咧。平時唔減價嘅時候都會減價，就是、希望刺激翻個本地嘅消費咯。 因為你其實咧打貿易戰嘅話咧，唔會有一個國家係大噶嘛。因為你貿易係一個即係相關性，同埋你全球經濟都一體化，尤其是你美即中國已經係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啦，美國同中國亦都好多貿易嘅往來噶嘛。咁你即係打擊一個國家嘅情況嘅話咧，其實自己最終都會受影響嘅。 系啊，咁因为所有嘢即系冇人会系永远站晒一边噶嘛，即系总会系即系当你个贸易系有着数嘅时候，喺其他地方咧都会系有损失嘅。嗱，咁今日咧就同阿 Kenny 倾到嚟呢度先。 好啊， 咁啊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主席 Kenny 邓星兴，我哋咧稍后再倾过，拜拜。 在某些低处，在那极低处，自信受损。是那位给我，仍不断要我别气喘。在我十分转，做了坏打算，掉了自尊。是那位给我，仍不倦分担我心酸。走，我到你都明透。 嘅作品啊，佢系嚟自卫斯嘅歌曲，叫做《幸福相拥》。面对住咧好多艰难嘅时候，我哋香港人都应该咧就系团结一致啊，咁啊为追寻大家共同嘅幸福而努力噶吓。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听紧嘅系继续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今天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咧， 听紧噶，佢听紧噶， 我知道。Hi， 就系咧，我哋有阵时咧会有一啲嘅，即系公余时候咧，都会想希望揾一啲嘅方法去吸收一下啲知識噶嘛，咁除咗咧，你會係上網睇下報紙啊，睇下社交平台之外咧，我發覺有樣嘢都幾好睇嘅。 咩咧？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維基咧，有陣時幾好睇嘅，即係你當好似睇百科全書咁樣咧，即係好 random 咁去睇唔同嘅詞匯啊，跟住你撳下撳下咧，咁你就會知多咗好多嘢。就是、另外咧，去上網 search 假嘢啊，網上邊 咁我咧就會揀嚟睇嘅， 嗯， 咁同埋會係去認識一啲咧，即係去睇都係睇一啲咧無傷大雅嗰啲。即係如果話真係要去求真嘅話咧，我就唔會淨係靠某一兩個網頁嘅，我睇多幾個嘅。嗱、 啊， 咁我想講咧，就係有陣時咧，當你生活上面遇到困難嘅時候，譬如話屋企突然間塞咗个马桶啊，或者系爆咗水渠啊嘅时候咧， 个炉头唔着得唔得咧？ 系啦，即系或者呢啲咧， 天花板漏水 咁都可以嘅。 冷气机滴水， 冷气机滴水咁你 call 师傅啦，系啊，即系嗰啲系有啲困难，唔系啦，即系一啲简单家居嘅问题啦，或者生活上遇到嘅问题咧，我哋成日咪会话上去嗰啲乜乜大神嗰度咧，咁我哋咪上去嗰啲搜寻引擎嗰度揾啊，或者上去嗰啲视频平台嗰度抄，睇下有冇啲解决方案嘅。 系啊， 咁其实咧，原来有一个字咧就几好用嘅，咁就叫 life hacks。就是 life 啦，即系生命啦，同埋 hack 咧，即系黑客嗰个 hack 噶，就系 hack。咁其实咧呢个 life hack 系乜嘢嚟嘅咧？咁系啊，就系讲话一啲我哋生活小智慧。我哋喺生活上边突然间譬如嗱，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眼前就见到一个就系，譬如话有一日小白，你譬如我想健康啲，喺屋企整个海沙沙律食下啦，咁样点不知冇沙律酱。咁 佢唔係教你撈喎，教你撈翻個沙律醬 點樣整類近沙律醬效果嘅東西出嚟食得嘅，係啦，就係點樣咧？佢又話嗱，如果你屋企冇沙律醬，但你又想整沙律，咁咧你就攞一隻雞蛋，再加大概150毫升嘅橄欖油，攞攪拌機攪勻佢。咁你就會有嗰種沙律醬嘅效果啦。 哦， 因為你其實 幻想到嗰啲 texture 係有啲似嘅， 係似嘅， 啲味道都有啲似嘅。 係啦，咁就係嗰樣嘢，就係、是、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小智慧，即係你冇諗到㗎，即係可能係你會覺得哎呀好煩啊，死啦，係咪又要call 師傅嚟整啊，或者係要唔知俾幾多錢去俾啲專業人士去整咧？嗱，當然啦，有啲危險嘅電工嗰啲你就唔好走去學人搞啦。即係啲簡單，譬如頂住先嘅，好似頭先話塞馬桶嗰啲咁樣咧，都有方法去處理。 是不是 真的噶，即系你用家居用品就搞得掂。我有一次试过咧， 你就真的塞咗马桶啊？ 我真的塞咗马桶。那次我是远在去到巴西的时候， 我嗰阵时奥运啊嘛， 系啦。跟住咧，然后 我真系好多年嘅咯，呢嚿嘢都 2016年嘅事咯， 都已经有 了。唔系呢个字眼就出现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其实咧喺网上都有好多唔同嘅平台，都系承载住好多呢啲咁嘅资料。即系睇有阵时睇下都系几有趣嘅。即系你当系睇十万个为什么嗰啲咁样咧，咁即系譬如你塞马桶，咁你又点去救命咧？即系当你冇你嗱，尤其是譬如我讲到咁极致嘅例子，你去到巴西，我唔识讲佢哋嗰啲话嘅时候，人生路不熟，咁点算咧？ 就系靠 系啦，就系靠呢一类型嘅网站嚟救人。 這個 唔使錢，係、 哦、 啊，即係你係用一啲家居你估唔到嘅嘢係可以幫到手，即係譬如你通馬桶，原來你只需要大量嘅洗潔精同埋熱水，都一樣通到嘅。 佢有冇話咧？其實如果馬桶入邊塞嘅係啲乜嘢，就要用啲咩對策？例如我掉支牙刷入去。咁你斷估熱水同洗潔精搞唔掂啩？ 咁你跌咗支牙刷落去咧？ 其实就等于你跌咗抽锁匙落地个处理方法嘅啫， 咪即系 攞只手执翻啦。 唔系啊，最惊咧就系佢喺去到嗰、那个、马桶入边个转弯位啊，肥埋入去啊。 嗱，如果你跌咗牙刷落去，你都仲要冲嘅咧，咁我只可以话你好太顽固啦，真系你唔执翻佢，你仲谂住冲走佢？ 唔小心啊嘛，呢、這个世界上有好多嘢叫唔小心啊嘛。 系啦，咁但系当你唔小心嘅时候咧，就用呢一啲嘅 life hack。嘅網站咧、都多多少少會幫你解決到啲問題， 都幾好啊！就連埋整早餐咧，即係你頭先嗰個嘅例子都唔錯。如果整早餐你發覺啲材料冇嘅時候，例如茄汁，可能冇茄汁嘅時候點咧？ 摘番茄咯， 即係佢可能會唔會俾一啲就係番茄以外嘅提供 選擇 選擇你，但係又似係番茄嘅。哦，我有兴趣上去睇下喎。 係啊，你得閒撳下，即係有陣時唔淨止話救命先睇嘅，有陣時你譬如搭緊車冇嘢做，等緊車冇嘢做，你都可以撳嚟睇下，掌握知識嘅。 係咪就係英文㗎？ 有中文嘅。 哦，咁啊仲好啦，係咪中英對照搞掂？唔該曬 Vincen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今朝早仍然有13个车站需要关闭，其中将军澳线关闭的车站包括是将军澳站、坑口站和宝林站。在朝早大约7点钟，已经有市民在将军澳交通交汇处等车。有学生说提早了半个钟头起身，校方亦都通知学生会对学生迟到作弹性处理。不少巴士到站的时候已经满客，乘客需要等几架巴士才上到车。另外亦都有部分市民在港铁站外等候港铁提供的接驳巴士到调景岭乘搭港铁。港铁话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调景岭站，中途停坑口站和将军澳站。运输署表示今朝早有13个港铁车站仍然关闭，又话朝早的繁忙时间已经提早出现，预计稍后交通会挤塞，呼吁翻工翻学的市民提早出门口。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话，已经同巴士公司协调，加强21条路线的巴士服务，包括来往马鞍山、大埔、观塘和旺角等的路线。 今日港铁大部分的车站开放，但是有13个车站需要继续关闭，当中包括观塘、黄埔、旺角、宝林、坑口、将军澳、大埔墟、马鞍山、石门、第一城、沙田围、车公庙和兆康站。轻铁有4条路线和8个车站需要继续暂停服务，而且服务亦都会提早在今晚8点结束，以便继续进行复修工作。运输署今朝已经协调巴士公司，一共加强了21条在大埔、马鞍山、将军澳、观塘和旺角的巴士服务，以及调整了一条专线小巴路线。港铁亦都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和调景岭站，方便乘客出行。根据我们的观察，今日早上繁忙时间已经提早出现，在主要干道和过海隧道的交通都相当繁忙，在最高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挤塞的情况。我们会密切监察路面情况，适当调节交通灯号以疏导交通。我们呼吁翻工的市民今日预早策划行程和预留额外的行程时间，市民请继续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港九新界多区昨晚至凌晨继续有人到街上聚集，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旺角警署外的港铁太子站出口一带。防暴警员先后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有示威者进入沙田围、第一城和轻铁车站，破坏售票机和广告板等的设施。有防暴警察不理会商场保安阻止，强行进入马鞍山新港城中心。警方分別在旺角、元朗、將軍澳和太古等的地方拘捕和帶走多人。有警員在將軍澳執勤的時候被高處擲下的單車擊中受傷。港交所發出公告，確認不繼續對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提出合併邀約。 港交所在公告内表示，董事会仍然相信港交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合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将会创造一个世界领先的市场基础设施。董事会和众多监管机构以及是大量的股东接洽之后，仍然未能够说服伦敦交易所集团管理层认同这个愿景感到失望。为了股东的最佳利益，董事局决定不再继续今次的合并邀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07.36， 瑞士法郎 0.995， 澳元 0.673， 加元 1.331， 新西兰元 0.629， 人民币 7.149， 英镑对美元 1.229， 欧元对美元 1.09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569 点，升19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89.94 美元，卖出 1,490.29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噶，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有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由于将军澳一带很多路面都是很挤塞的，包括宝邑路、景岭路、宝林北路、翠岭路、志善街、唐贤街一带都是挤塞的。另外马鞍山路去沙田，龙尾排到去耀安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就接近朗日峰。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龙尾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咁继续提你啊，今日十三个车站仍然关闭噶，咁包括系观塘线嘅观塘啦，同埋黄埔站啦、旺角站，荃湾线就旺角站，将军澳线就将军澳坑口、宝林站，马鞍山线咧就车公庙、沙田围、第一城、石门、马鞍山站。东铁线咧就大埔墟，西铁线咧就兆康噶。咁港铁公司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中途就会停坑口啦，同埋将军澳站噶。咁另外，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机场快线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后嘅服务安排。咁轻铁路线啦，705、614、615同埋 751P 暂停服务，咁部分嘅路线需要改道。同埋咧，系会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嘅。咁而轻铁列车咧就不会停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号嘅二号月台啦，去屯门方向嘅车站噶。咁直通车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2set99、2set100咧都系取消。咁提一提你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广福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收到消息，啱啱清理好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广福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都系排到去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 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8:40，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见到咧，即系唔单止今日朝头早嘅报章啊，就连埋新闻报道咧，都讲到好多咧就系交通上面可能咧比较咧就系挤塞，大家咧就要多啲容忍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卷路同埋 Vincent 啊，睇睇今天早上嘅新闻重点嘅。咁啊，先望一望咧就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咁啊，港铁讲到咧就系港铁啊多站今日亦都系难重开，咁啊考验上班日咁讲噶。嗱，明日都讲到啊，港铁车站设施连日来成为示威者破坏嘅目标之一，大量车站需要关闭，全港亦都有超过100组嘅交通灯受损。咁啊，今日咧就系三日长周末后嘅上班上学日。根据了解啊，咁啊多个嘅港铁车站今日难以重开。咁啊，新闻报道亦都讲咗咧，有13个系唔能够重开噶吓。咁啊，另外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啊，鉴于啊今日各区交通以及路面嘅情况可能受到影响，提醒市民出行之前要注意住交通嘅消息，并且呼吁雇主以及学校弹性处理因为交通问题而迟到或者未能够上班和上学的情况的。至于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就说到了，部分车站损毁程度极为严重，和重新大装修的工程是没有分别的。其中黄大仙、旺角、观塘等等的车站设施曾经遭到纵火，相信难以就再重开的，今日难以再重开。而多个的车站的入闸机、售票机等等亦都就遭受到就有人用水去喷射它的，亦都需要就评估机器电子零件的损坏情况。更加担心部分露天路轨的路段曾经被人就是抌一些杂物，威胁行车安全。今日佢话到啦，即使港铁今日提供有限服务，咁但系因为多站大部分嘅闸机损毁，需要采用人手操作嘅流动入闸机应对，咁啊预计繁忙时间乘客需要咧就系排队，呼吁市民咧就系忍让噶。运输署亦都表示啊，连日来仍然有超过100组嘅交通灯受到破坏同埋干扰，分布咧屯门、元朗、将军澳、荃湾、沙田、油尖旺等多区，咁啊正在咧就尽力抢修，咁啊其中啊。崇光百货外的轩尼诗道昨日中午仍然未修复好的交通灯，咁亦都见得到运输署话到啊，咁啊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一直密切咧就系监测住公共运输的状况，警方同埋公共运输营办商啊，亦都咧有紧密的联系。今日九巴回复就话到会密切留意住客量，必要时咧就会加密班次。以上嚟自明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小白，跟住咧落嚟有东方日报嘅专题啦，咁啊个题目就系、是。沪五星期勇悍挨打，咁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波咧，自政府引入呢个蒙面法之后咧，再度升温啊！近两日咧，全港各区亦都爆发咗大型嘅骚乱啊，几乎令到全港进入戒严状态。蒙面示威者寻日咧就先到多区嘅商场集会抗议，但系和平嘅时间咧就只系维持至傍晚近六点左右。沙田新城市广场里面的集会，有黑衣人就涂鸦一块的五星旗，期间一名粗普通话的中年男子经过，随即就抢去这一面的五星旗，黑衣人希望攞回，但是就被中年男子拒绝， 结果就示威者将佢包围同埋追打。经过在场嘅市民调停之后，中年男子先至喺保安嘅护送底下离开，但系沿途亦都系遭到多人嘅指骂嘅。咁佢曾经先后登上的士同埋巴士，期间仍然都系被拳打脚踢同埋扯落车，最后系多名嘅防暴警员赶至将佢带上警车嘅。而在沙田爆发骚乱的同时，在屯门、太古、黄大仙等等多区亦都出现了堵路的情况。曾经发生便衣枪击14岁中学生的元朗区，入夜之后再有几百人在元朗大马路那里集结，并且以杂物堵路，有多次同一些政见不同的人士口角，好彩就未有酿成这个私了围殴的事件。咁另外啊，政府建筑物咧，寻日亦都系继续成为被毁嘅对象。大批蒙面人喺晚上8点咧就破门进入咗屯门政府合署。咁喺接待处嘅大楼嗰度咧就大肆破坏，亦都系剥烂咗升降机同埋闭路电视啊！大概5分钟之后离开。示威者其后咧去到屯门乡事会路一带咧，防暴警就赶至啦，即场制服多人。期间有记者在行人路拍摄嘅时候咧，俾警员以警棍拍打手部，警员咧跟住亦都系有叫记者退后嘅。以上就系来自《东方日报》嘅专题报道。 唔该晒 Vincent， 再睇埋《星岛日报》嘅报道啊，独家报道嚟噶。讲到咧就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将于下个星期公布，咁啊预计房屋政策将会成为重中之重。早前多个团体都建议推出租金津贴，以舒缓劏房嘅压力，咁但系可受范围啊尚未明确。根据了解啊，当局正在积极考虑有关嘅建议，初步倾向咧就向合乎申请公屋入息资格人士发放租金津贴噶。即使现在未有轮候公屋，亦都可以申请。资料显示啊，现时大概有160,000人合乎资格。据讲啊，当局考虑以收入划线，以考虑到劏房定义难以界定。咁啊，若果只系津贴公屋轮候者，亦可能会引起其他争议以及副作用，认为以收入划线可能就会来得更加简单。估计现时有一半居于劏房的租户，因为各种理由没有申请公屋，以单纯以公屋轮候时间划线的话，相信会吸引大量此类的劏房居民申请轮候公屋，即使他们或者不是真正需要公屋，但是或会希望取得有关的津贴。现在在审视资格上面作出拖延的话，屆時亦都會加重行政的工作壓力㗎。以上嚟自今日《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另外咧，喺《蘋果日報》方面咧，咁個標題就係講到啊，本末倒置，彭定康軍林鄭推惡法瘋狂。彭定康咧喺接受英國天空電視台訪問嘅時候咧，就談及港府引述緊急法推行蒙面法咧，就批評講到話佢即係指林鄭月娥咧，就應該係瘋咗啦。咁啊话咧喺冇被施压嘅情况底下作出呢个嘅决定，实施蒙面法绝对系疯狂之举，市民咧必定系会群起抗议嘅。咁喺香港爆发咧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至今咧，局势咧其实亦都不断升级啦。咁彭定康形容香港人目前未有人因此死亡咧系幸运嘅。在维持公共秩序时候派出荷枪实弹的警察的想法是本末倒置。咁彭定康认为咧，若果政府咧喺几个月前已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唔会导致暴力示威。佢亦都同时希望示威者放下汽油弹同埋铁棒等等。佢讲到，你会见到佢哋点解会被激起做出呢一啲事，因为冇人同佢哋对话，冇人认真去对待佢哋，根本就系冇政治对话嘅。咁而作为香港最后一任港督，佢认为香港人嘅自由空间系收窄咗，批评本应保障香港自治权嘅中国反口，这个全因为系中国正系揸压紧香港，逐步削弱香港嘅自由，这个系香港公民意识嘅一部分。佢亦都话到，我对未来感到忧虑，除非林郑月娥真系调停。明白对话的重要，明白和市民的对话的重要，明白给机会他们的重要性，透过独立调查委员会去查明事件。他说英国和美国应该要就香港局势发出更有力的支持。以上就是来自苹果的报道。 谢谢 Vincent。 再看看城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脱欧新方案不为欧盟成员国接纳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英国本今个星期之内重新修订方案，咁而约翰逊就警告欧盟啊系时候妥协啦。咁啊，据报啊，佢不肯致函欧盟申请押后脱欧，咁啊就此寻求最高法院嘅裁决。即使提出诉讼至到终审法院，亦都坚持如期喺月底脱欧噶。 另外，佢亦都咧就更加表明，即使国会通过对佢嘅不信任动议，佢亦都唔会交出首相嘅位置，坚决死守首相府。更加扬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够胆就即管辞退，佢咁讲。以上嚟自成报嘅报道。 跟住来自信报嘅头版啊，咁头先同阿 Kenny 邓星兄咧，亦都系有提及过噶啦，就系呢一个咧，关于汇控截留全球财万名高薪职员啊。咁根据咧英国嘅《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指出咧，今次系汇控嘅临时行政总裁其要年 Noel Quinn 咧去接替年中突然请辞嘅前行政总裁范宁之后，决定全面削减成本计划嘅一部分嚟噶，亦都系该个集团过去两年最激进嘅裁员行动。咁就系会裁减职位可能多达10,000个嘅。报道虽然冇透露咧汇控打算截留嘅地区，但系咧消息就指出亚洲区咧对集团嘅盈利贡献咧系高达80%，集团系唔会停止喺亚洲高增长地区咧继续招聘嘅。而今次嘅裁员行动咧就系属于名为橡树计划嘅其中一部分，有关计划咧就鼓励高层同埋管理人员咧透过中央资金池拨出嘅资源支付裁员成本。以縮減團隊嘅規模嘅，咁匯控喺2011年同埋2015年咧兩次嘅策略日咧都有提出咧大規模裁員截流計劃，咁但係范寧咧喺上年6月咧就宣布喺未來3年策略嘅時候咧就冇針對節省成本下達任何嘅指標嘅，咁其中一個嘅削減裁員嘅方法咧就係將效益低嘅地區斬除嘅。報道講到啊，法國嘅零售銀行業務咧或者係會屬於呢一項嘅類型啊，如果出售呢個業務咧，相當於匯控即時削減數以千計嘅職位咁話嘅。以上係來自信報嘅報導。 财子 O 投资 O2O 好，今日嘅投资 O2O 咧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来自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 Chuy 黄志伟喺度嘅，早晨 Chuy。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嗱 ，Chuy 啊，咁寻日香港就休市啦，咁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嘅听众咧展望一下咧今个星期咧余下呢4日嗰个嘅前瞻啊呢个大市咧？ 睇翻咧港股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咧就啱啱咧完结咗第三季啦。咁睇到恒指咧，喺季度里边咧就跌咗成2000点啊。咁跑输晒咧环球地区嘅各个嘅股市市场啦。咁睇翻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恒指咧因为咧都出现咗个比较明显啲嘅沽压啦。咁主要咧就系政府宣布咗订立呢个禁蒙面法啦。咁咧拖累翻成个大市嘅投资气氛啦。咁恒指咧上个礼拜五咧，当日咧就失守咗10天线啦，同埋咧未能够咧企稳翻起26,000点呢个水平啊。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其实内忧咧就相当咧困扰住成个大市气氛噶啦。咁再加上咧外围咧，其实咧亦都唔见得比较好啦，因为美国咧好多项嘅经济数据咧都表现麻麻地啊。咁再加上咧欧美可能咧爆发贸易战啦，咁同时英国各方面咧可能无协议退欧嘅风险咧，其实都可能增加翻啦，咁都影响翻咧嚟紧咧呢个投资意欲啦。咁睇翻今个星期啦，咁今日咧 A 股咧就会复市啦，咁同埋另一个市场焦点咧就系中美第13轮嘅经贸高级别谈判嘅谈判咧就即将会展开噶啦。咁之前咧美国原定翻咧10月1号对2500亿美元嘅中国货品咧上调咗关税呢个行动啦，咁延迟到咧去10月15号嘛，咁所以大家咧都相当关注咧呢次谈判咧可唔可以就住咧呢方面即将生效嘅关税咧可以达成啲乜嘢嘅协议啦，因为若然间咧有啲咩闪失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翻大市嘅气氛啦。咁喺而家目前嘅情况睇咧，其实内忧外患咧，其实都好难咧短时间咧得到解决噶啦。咁所以港股其实继续下市低位嘅机会咧都相当之高啦。咁所以短线嘅投资策略咧就建议咧都相对保守啲啦，尤其是咧避开啲较为高风险嘅蓝筹股啦，因为短线咧其实都可能咧继续有一个沽压喺度咯。 好，明白晒啊 ，Chuy 今日咧就唔该晒啦，咁亦都系大家希望一班嘅散户股民咧，亦都系留意住个市况啦。咁我哋咧稍后再倾过，唔该晒，来自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嘅，唔该晒你， 唔该晒。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宁话梅姐 做乜嘢啫？好惊我咩？ 我唔惊你，我系想第一时间就已经飞去你前面同你讲句 good morning 啊嘛。 咁、哎、你又唔使扑咩咁样扑埋嚟嘅？ 梗系要啦，离远见到你都已经同你 say hi， 你唔理我啫嘛，梗系扑过嚟啦。 你今日嘅动作咧唔好咁大啊！我话你听啊， 点解咧？ 依家全世界的听众啊，都听到啊， 系 直播室系点啊？ 系点啊？ 孤男寡女啊！ 哎呀，话梅姐，我都好担心我自己噶。 咁你啊，咁你企埋去角落头啊，算啦吓。真系啊，啊，好少可喎，得翻我哋两支公咁样吓，撑台脚咁嘅款嚟到去做呢一个环节吓。 耐唔耐行下啲拍拖更啊嘛，话梅姐。 咦，好衰噶你，人夫嚟噶你啊！ 你就 人哋运英你噶， 好。好好好， 啊， 掌嘴掌嘴掌嘴啊！ 想啊，占我便宜啊！ 少少梗系要嘅。 好得得，哇，好离谱啊你啊！ 系 好得嗱咁样噶，哎呀，搞到我都心 乱如麻， 方寸大乱，方心大乱添。好得得。其实是这样的。 是点啊点啊点啊点啊。 我今日呢话梅呢是准备了一个 hashtag 呢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 嗯。 这样东西呢就是我们要变得聪明啊。 哎呀那梗是要啦，现在这个年代蠢一点都搞不定啊。 真是的，这个社会真是蠢一点都搞不定，真的要好精明先得啊。好啦，那但是要变得聪明啲，可以点样呢？除咗我哋努力读书啊、学习之外呢，其实有冇谂过呢？喺食物上面呢，都可以系咁以帮下你噶、 啊，系唔系呀？咁方便？ 因为呢，实情有一啲嘅食物啦，佢都可以啦，叫做让你咧食完之后呢，去令到你嗰个嘅脑细胞啦，加强个活跃嘅，亦都可能咧会帮助到你嘅记忆力啦，有一个提升咁样噶。咁、 哎、 你话系咪可以相当于系令到你变得聪明呢？ 哎呀，好、啊，之前咧成日睇报纸就话到咧，而家啲人啊，记忆力开始差，因为压力大啊，记忆力都差埋啊！ 你听，有啲人啊，边啲人啊？ 好多人啦、 啊，二台嗰啲人啊， 唔知道啊，真系可能一台咧。 哇，咁我又真系好难落个判断啊，真系吓、啊，好难嗱咁样嘅。阿、小白 系。 我哋呢有啲咩食物呢最紧要係能够呢，譬如佢係对增进记忆力，又或者係保持你嘅脑部细胞活跃係有帮助嘅。 嗯。 去搵呢啲食物出嚟。 好。 嗱。 容易买嘅先。 容易到极。 好。 第一类型嘅食物呢是坚果类，嗱、 哦、 呢、這个你应该就听过啦，系、 這、 嘛、 個？ 即系食花生嗰啲你最叻啦，系嘛？ 个个都咁话啦。 嗱，坚果类譬如系杏仁咯，啊嗰啲嘅大豆啊，啊南瓜子啊，吓、啊，诶呢一个嘅核桃啊、芝麻呢类咧就系啦，吓、啊。咁、佢含有啦丰富嗰啲咧必需脂肪酸同埋蛋白质咧，系可以活化脑部噶噃， 吓、 啊。所以啲人成日都话食核桃补脑啊。是咪啊？ 系啊系啊，以形补形啊嘛。 系咪读 no 啊？合同补合同补 no 啊？好啊，嗱咁除此之外呢，仲有一样嘢咧，成日都讲噶，系咩啊？抗氧化物啊！ 哦，呢个咪可以保持年青嗰样嘢咯？ 系啊，不过唔知系咪我天生都已经好多抗氧化物喺个身度吓，咁唔系叫你食咗我，咁咧食西兰花。同菠菜啊，呢啲蔬菜类咧，都含有好丰富嘅抗氧化物噶噃。 嗯， 咁佢呢就可以帮助你咧抗衰老啦，系咪、 啊？保持青春啊吓。 系啊，西兰花、菠菜吓、啊。 记得。 咁啊，啊，仲有呢一种嘅食物啦，都系啊，啊，大家成日讲嘅，要有呢一、這个嘅啊，嗰种叫做呢 DHA。 哦 ，DHA 系啊， 即成日听话三文鱼啊，咩 B B 仔。嗰啲食物都有呢个 DHA 嗰只 DHA 的鱼类啦，系嘛？嗱、 嗯， 咁原来话咧有一种鱼咧系咁样嘅青背鱼类， 青贝鱼类， 系 呢一啲嘅青贝鱼类咧，食咗咧，佢哋咧就含有丰富嘅 DHA 啦， 嗯， 即系唔系净系嗰啲奶粉啊嗰啲，咁呢个咧系帮助你嗰个嘅记忆力啊，同埋咧智商啊咁样嘅喎， 智商好紧要啊。即系其 实呢一个嘅青贝鱼类系啲咩鱼啊？好多都系日本鱼吓，啊， 系咩？ 系啊，即系通常日本人咧就会咁样叫啦，譬如。秋刀鱼啊， 秋刀鱼好食。 鳗鱼啊， 啊系。 青鱼啊， 啊 即系呢类咧就叫做咧系属于青贝鱼类啦。 哦， 嗯，咁我话梅咧都讲咗好多咧呢啲嘅品种俾大家知道啦，同埋咧即系我讲咗三类嘢食啫。如果想咧变得聪明啲咧，睇下系咪可以咧得闲食啲，唔系叫你咧枕住系咁灌自己食啊。啲嘢咧都系咁噶，吓，即系太多嘅话咧就会点啊？物极必反啦，系嘛？ 你以为食完变得聪明、记忆力强啊？食完太多之后啊，可能记忆差埋添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嗱，我先此声明，头先啦，小白讲嗰啲咧就同我话梅嘅嗰个嘅观点系无关噶吓， 头盔咁鬼快就戴住， 我费事入埋我数。好，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咁嘅，坚果、菠菜、青贝鱼，多食轻啲咧都系唔好，咁样咧我 take two。 好， 坚果、菠菜、青贝鱼，多食转数。快个签音鼠， 哇好嘢喎！小白嘅 hashtag 三种食物加强记忆力，食完以后用脑啊，梗系唔使用力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咁青沙公路啊，去翻长沙湾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尖山隧道出口。路面情况喺九龙啦，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挤塞，龙尾喺彩怡花园。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弥敦道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咧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同埋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德宝花园。将军澳咧，宝邑路、景岭路、影业路、秀茂坪道、宝林路同埋宝林北路啊，全部都系出九龙方向咧，就车多挤塞。马鞍山路去沙田方向，近恒安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耀安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荃锦公路啦，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就接近朗日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超新星2019。今集嘅主角系任职建习飞机维修员嘅黄仲琪。 因为细个嗰阵时已经好想接触飞机啦，当我第一次喺飞机底下行过咧，哇，嗰种感觉好难去忘记咯。 想知道十位展翅青见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对组合叫做 Survive City Perfect， 在2011年东京成立，由非常之唱得日语和英语的 Yosh 去到领军的，加上五位成员所组成的一对组合，连埋电子 Hip Hop R&B 都一样难不到他们，创造出他们独一无二的风格。我们可以简称叫他们做 Survive Puder。 今天星期外语歌曲推介《无感情》，无看作。Yeah, 正系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uperblue 嘅《Mukanj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又一个星期二嘅九点过后啦吓，咁喺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咧，就除咗有我彭仔呢个声音出现之外咧，亦都有咧李嘉仁医生出现嘅。早晨， 早晨， 李医生啊，李医生又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咁咧？ 嗱，今日咧就讲下有啲 系 药物嘅问题。 哦，药物系 有毒品问题， 有毒品问题。 系啊，呢个毒品又好得意嘅。我哋你听过啦，彭仔，你又冇食嘅，即系 K 仔啊！ 哦 ，K 仔听过啦。 嗱 ，K 仔咧，我开始认识咧， 系 就1976年到噶啦。 哦，系点嘅情况啊？ 嗰阵时咧开始做医生， 系 咁有啲小朋友咧，譬如我哋要抽啲肾嘅组织啊，想佢唔喐咧，就打啲 K 仔，打针 ketamine。 哦，想佢唔喐， 打系镇静佢啊，放松佢啊咁样。 嗱，系 咁啊，当然。药物咧有好多其他嘅嘢，咁有啲人咧就去到后期咧就用咗好似一个食药啦、滥药啦，因为佢有啲幻觉啊，好似好平静啊咁样样。好啦，咁啊，但系咪真系咁样咧？嗱，呢啲咧，因为我哋最初我哋话可以止痛啊，可以麻醉啊，所以用嚟用做药啦，就俾人就滥用咗啦。但系呢一只药。是不是真的咁衰冇其他嘅用途呢、好啦。咁然后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我哋而家喺全世界呢好多人有情绪低落。 係啊。 嗱情绪低落其实啲药呢咁上下都唔係好新㗎喎。好多药呢已经係50年、60年代都係发明咗㗎啦。咁、有啲好常用嘅药呢都係1980年到而家。即係冇乜特别新嘅特别。同时呢以前呢啲一啲呢即係所谓抗抑郁嘅药呢起码要食2-3个月先有啲效唔係有一食就有效。咁但係已经好危险啦因为情绪低落啦可能会自杀㗎。 係 啦。咁我哋有咩呢咁而家发觉呢有而家最新嘅研究呢、英文就 ketamine 啦呢个氯胺酮啦有一隻叫 S-ketamine,E-S-K-E-T-A-M-I-N-E。 又系咩 呢呢隻新嘅。 哦、 呢只咧系点样咧？嗱，通常我哋话以前我哋麻醉就打针啦，咁、如果你 K 仔就食咧，佢喺鼻嗰度吸入去， 即系呢只新呢只系 新 用鼻吸入嘅， 用鼻吸入嘅，嗱唔系鼻吸入，唔系攞嚟 happy 嘅吓呢啲，嗱因为呢只药好贵嘅，吓如果用法咧就差唔多一个人咧要30万港币一年， 哇！ 30万 咁贵嘅呢只药 系啊，呢个药系因为凡亲新药就有，咁佢咧就可以有呢个抗抑郁、抗自杀 咁嘅效果嘅、 哦。 你人命最矜贵噶嘛，开心系好紧要噶嘛。 嗯、 即系佢系而家开发咗咧，系最新有呢样嘢嘅。咁佢咧就好快脆咧、 嗯， 就可以令到有一个抗抑郁嘅效果嘅。抗抑郁效果嗱，咁、 嗯、 其实咧喺一个氯胺酮咧，有好多其他嘅一路分支落去嘅。譬如你食咗氯胺酮之后、 嗯、 我哋打咗氯胺酮之后呢佢又转做其他嘅化学物质、 嗯、 都系由氯胺酮变化出嚟。喺嗰啲呢可能个副作用少啲 系 效果系好啲。咁、 哦、 其中呢一隻我哋头先讲个喷鼻只系一种嘅。咁、 嗯、 仲有啲新呢一种呢、 嗯、 就仲喺度研究嘅。 嗯 佢系有呢、這个佢嗰、个仲少啲。嘅副作用，咁啊而家咧系动物嘅研究做紧，咁、 哦、 其他点样咧、 嗯？ 我谂咧又再迟啲唔得。 哇！咁到时出嚟咪仲贵？ 诶、嗯，冇办法噶啦，呢个 作用再少啲咁样。 啊，譬如呢喷鼻嘅话咧，喺英国咧，2020、2021年咧就开始有得用。 哦， 就呢最新嘅。嗱，好坦白讲，最新嘅嘢咧，有阵时咧。嗯俾啲外国人试下先咧， 睇定啲先， 睇定啲先。 我话你试食试嚟啲先啦 吓。诶，当然每一个有一个所谓情绪低落嘅病人嘅屋企人咧，都好焦虑嘅。 嗯嗯， 即系你真是爱莫能助。 系啊， 讲咧 都好痛苦嘅。 讲就讲唔掂啊！你系唔开心，你情绪低落就低落，你真系点搞咧？嗱，譬如喷鼻呢一只嘢咧，诶，头嗰一个月咧。每个星期咧就要喷两次， 哦， 第二个月咧每个星期一次， 哦， 然后以后咧就可能一个礼拜一次啊，或者两个礼拜一次，睇每个人有个反应 点 样，系啦，嗱呢啲最新嘅抗抑郁药咧系又有一种新嘅生力军加入去啦，咁啊究竟几好啊？点好法啦、啊？以后有乜呢个副作用啊？咁样呢啲我哋系要拭目以待，系要俾啲时间嘅。 应该都啲新药通常过一轮会唔会都喺医学界或者药物界咁样都会有啲 review 啊？所谓嘅 一定有嘅，一定有呢啲系凡亲一种新嘅药物咧、一定有。 系 好啦，咁啊，另外一讲我讲我哋啲滥药嘅嘢咧，就大麻啦。 哦， 嗱，大麻咧，而家好多地方咧就合法化， 系啊， 咁啊，但系合法化咧有个问题啦。 香港唔系啊， 香港未系， 系啊， 香港未系。嗱，譬如喺美国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系嘛 ，Colorado，、好啦，佢呢度咧已经大麻合法化啦，2009年啦，咁啊，点解好多病人咧要去呢个急症室？咩事啊？啊，个肚好痛，作闷，呕。好多时候几个礼拜有一次，几个礼拜一次。咁最初如果你唔熟悉啊，咁你有乜？佢当然佢唔会讲俾你听，佢时时吸食大麻噶啦。咁、你又揾啊，系唔系会个肚有事啊？会唔会胃有事啊？盲肠有事啊？硬系验个乜都冇。咁啊，验下血咧，系因为你系呕咧，所以啲电解质啊、钠啊嗰啲会低啲。 系、 同时咧，你因为呕得多咧，缺水。咁啊，变咗咧，你身体就反映到你缺水嘅情况。 系 咁啊，好得意啊！你问一问佢，喂，以前你系咪时时有个系啊？咁啊，通常系点样咧？佢冲个热水凉，系用花洒，哗哗哗哗， 做咩啊？ 咁佢会舒服啲， 哦， 好得意， 即系 佢作闷肚痛啊，用冲热水凉，一路冲花洒。有啲咧可以一日冲十次、十五次都得嘅，咁佢一冲完之后咧，佢就舒服晒啦。 咁呢个系有啲有可以联系到同滥药有关。 系啦，原来咧就系大麻成日呕嘅症候啊，呢、這个、大麻呕吐症候。 哎、 原来系呢个唔系罕见嘅、如果你吸食大麻好多嘅话咧，好密嘅话，起码一个礼拜一次啊，诸如此类咧。是有可能有呢啲问题。咁佢话俾你听佢会无端端肚痛啊作闷啊作呕啊咁样。佢就懂去冲热水凉啊、全世界都好得意喎。 咁样啊。 係啊唔知点解喎。 唔会懂得咁做。 懂得咁做啊。自己去做呢啲咁嘅嘢㗎。咁啊当然呢个呢咁啊呢我哋要諗啦。即係譬如我哋话做医生嘅话啊、肚痛咁样打肚痛针啦咁样。咦 唔係喎，肚痛針冇用㗎喎，咁啊，其實全世界有幾多人吸食大麻呢？咁啊，有啲數字啦，譬如你話去到呢個2016年呢，1.9亿人， 即系个数目都唔细啊！ 呢、 這 个系、這個、一个好大嘅生意嚟 嘅，咁唔怪之得有部分国家地区 系啦，系啦， 会合法啦， 系啦，啊，佢哋咧即系因为如果你真系时时吸食咧、所谓呢、這个大麻作呕症咧，佢、作满作呕咧系时时有嘅，嚟、完又嚟咧，差唔多100% 有呢个问题，85% 有肚痛，啊，起码咧就佢哋呢啲人咧，97%系每个礼拜都要吸食大麻，咁啊亦都要唔系话一日两日，用咗起码多过一年嘅，咁你停咗之后咧，慢慢咧佢就冇咗呢样嘢咯，吓，咁啊通常咧就系较为年轻啲啦，50岁以下嘅人咧，先有病人先有呢啲啦，咁我哋点知一个人？会吸食大麻呢？嗱，有啲呢，譬如你喺外国佢合法化，佢咪话俾你听咯，我有啊。 佢企喺个铺头门口吸食，已经系吸食紧啦。 我又唔知啊，我未见过啊。 有见到啊，喺北美 系咩？ 系啊，好 闻到啊，臭唔臭？ 闻到噶，真系喺街度闻到噶。不过佢真系嗰个城市系合法嘅， 合法咯。 咁唔好讲啊。 系啦，咁通常咧，我哋话系要小便，睇下有冇呢啲药。啊！你啊，有冇大麻嘅成分啊？咁样样可以验到呢啲嘢。咁啊，当然如果佢系不停咁啊呕咧，咁啊，当然我哋要验埋其他啲电解质啊嗰啲咁样啦，睇下佢有冇事啦。如果有咧，就所谓要吊盐水啦。咁啊，有啲咧，有啲譬如有其他啲镇静剂啊，可以帮下佢啊，止呕药啊，诸如此类。但系呢啲咧都系医疗嗰、那个即系病征嘅啫。根本咧，你就要戒咗佢， 系 真系要戒咗佢。你唔戒咧，救唔到你嘅。 哇！不过听下李医生咁讲，原来即系嗰啲吸食大麻嘅人，佢会有嗰啲肚痛啊呢啲咁嘅症状。如果系食咗二手嘅咧，真系唔知会唔会都受影响。如果喺个街度真系，哇！ 你有冇啊？你嗰次闻到你有冇事？ 都担心噶， 系要全年噶嘛，要好耐噶。 如果成条街都系咁， 咁啊冇办法， 手大麻， 可能你都成为一份。 哎呀，真系晕陀陀啊，真系，哎，又惊肚痛咁样。 系唔好啊呢样嘢。 好，咁好彩香港就唔系噶，香港系犯法噶吓，非法噶，大家留意啦。好多谢晒李嘉仁医生，下个礼拜再倾过啦，我哋， 拜拜。 可决定抱定你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炫耀我秘密，要亲多人，要跟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记载我若是能明亮地伴你一生，若是能胡乱地过分妄想真实，或夜很不幸，愿意做花心之中飞落的灵魂，记载我什么亦觉得期望也是现实，什么会为花华美，什么亦为花做戏，什么亦要花，什么让我花了心，热爱 都系歌曲嚟自泳儿《花心》啊吓，时间嚟到朝头早嘅9:23啊，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好，咁跟住落嚟咧， 愉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指信是我本分，愿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线， 神光追踪31。好啦，晨光追踪31咧，电话旁边咧就请到有 Cousin 罗启新啊，你好 Cousin。 喂，早晨啊 ，Vincent。 早晨 ，Cousin。 早晨。喂，咁啊，今日咧要介绍大家啦吓，咁如果你咧都好关心时事嘅话咧、今晚咧就会有呢、這个8:00啊，有4:31啦。咁你知咧，经过咗呢个长假期之后啊，又有呢、這个禁蒙面法嘅实施啊，今日仲系第一个工作日添。咁啊，翻工嘅好，翻学嘅好，亦都有一啲咧就系、是、讲下喂，要上报翻啊！中学里边咧戴口罩，学生啊嗌口号啊，或者系做一啲咧即系示威抗议嘅运动嘅情况咧，要上报咁、样。 系啊，概括咁上报、啊。 系啦、啊，咁、所以咧就究竟咧会带嚟乜嘢咧？咁今日咧，我哋啲记者朋友咧，应该就会周围同大家去到睇下，揾下一啲专家啊，倾下学者嘅意见啊，等等噶啦吓。咁好啦，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8:30啦，咁啊，琴日咧重阳节啦，平时咧嘅嗰啲电视报道啊，都会讲下大家拜山嘅情况啊，但系琴日就好似唔系好见啊，即系呢啲报道啊，咁但系咧亦都会讲下，系啦，咁啊，即系嗱，新界原居民咧，佢哋有呢个传统嘅秋祭噶嘛，咁、其中咧就系、上水嘅廖氏族人咧，咁佢哋咧上山拜祭之前咧，有年轻一代咧就系、唱呢一个咧叫省务歌。啊，或者系叫醒墓歌，嗰阵我都唔知个读音系点啊，即系总之系反省嘅醒啦。咁啊，墓就坟墓嘅墓啦，咁样。咁呢个传统究竟系点样嘅咧？咁样吓， 我哋嘈住先人嘅呢、這个醒墓歌， 唔系嘈住或者系喂我嚟啦咁样系嘛？诶、你都知 道，诶、保重啊保重 啊。有啲啊有啲入庙啊， 我激 庙， 我激亲咳神啊。 有啲入庙咧，即系有啲庙啊，系要诶喺个庙嘅门前咧打个鼓啊，即系话俾个神明听，喂我嚟啦， 系啦 系啊叮当咁样咁样咯。咁、另外啦，咁就即系去到人到晚年嘅时候咧，除咗享清福之后咧，有啲会及早咧为自己安排后事噶。咁啊，即系又要面对呢个疾病啊、经济啊，同埋一生死问题啦咁样。咁啊，年 过80啦，咁啊依靠老伴嘅长者咧，佢哋同埋独居嘅长者点样处理生活，同埋点样预设呢个计划咧？咁、 嗯、 今日都有嘉宾同我哋倾下偈噶吓。 嗯，呢啲问题咧，有阵时即系听到啲意见咧，就容易接受啲嘅，即系唔系话长者啊，我都喺度谂紧啊，自己点样接受呢样嘢啊？要噶呢、這个， 你咁后生。 喂，早啲谂啊嘛 ，Cusson 呢啲， 你太早谂咯，个社会变得太大，系咪？即系第日小小白系养你定系唔养你咧？ 咁我梗希望佢养我啦。 唔紧要啊，阿 Cusson 佢有保险啊，佢有两个仔啊，而家。 哦， 可以两个都唔养噶我噶， 咁如果系咁，咁你就教而不善啦，真系。 唔系，两个都唔养咧，就系、是、一个和尚就担水食噶嘛，两个和尚啊抬水食噶。如果三个和尚冇水食，点解？大家互相推卸责任啊嘛。 系啊， 系 啊，真系 有。系啊，咁样咯。咁啊，你同你阿白婆咧，阿白太咧，咁就要互相咧就系、是、争宠啦，吓、 啊， 记住啦。 梗系而家我哋擦鞋擦边个擦啲仔仔鞋啊，而家要。 唉、哎，冇办法啦吓、啊。好啦，咁啊去到咧呢一、這个九点半咧就会有希特拉的帮凶，哇，即系好多辑咯吓。去到咧第八集咧就会有汉斯法朗克啊。呢、這个小白仲熟过我啦， 诶唔系嘅，佢哋咧的而且确有阵时即系，哇你又估唔到原来希特拉咧有阵时有啲人系帮佢个，有啲人咧又会同佢唔啱噶，但系之前啊同佢系 friend 个打 band 噶噃。 哦，咁同香港一样咯， 系啊， 系好多人之前好 friend 嘅，总之啊政见唔同啦。咁、 啊、 但系呢个汉斯法朗克咧，本身咧就系希特拉嘅私人律师嚟嘅。 嗯， 咁佢啊最叻系咩咧？扭曲法律。 嗯， 啊，咁啊同埋咧就帮助呢个元首咧推动佢嘅暴政理念啊。 系， 系、嗯、啦，咁你知啦，即系讲下讲下，咁就好得噶啦嘛。咁、嗯、啊都系咧要去到呢一个后期咧，先至俾人咧揭发嘅暴行啊，同埋点样扭曲啊，好多嘢改变人嘅思想啊。等等嘅，咁去到呢一个咧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啦，话个题目名咧好劲噶，叫不死亡我敌国心啊！ 哇，不死亡我敌国心啊！ 系啦，咁样呢个咧就系话，喂，当呢一个政治啊同埋社会动荡嘅时候咧，有啲政权咧经常咧就归咎有外部势力嘅介入啊！吓、 哦， 系啦，咁其实咧外部势力咧喺中国历史上面。一直都存在嘅、 嗯 啊，你睇好多嘅嗰啲片集都系啦，吓、啊這個、呢个咧又走入嚟咧，又喺嗰啲大官贵人出现嗰啲嘅饮花酒嘅地方咧，话有个名妓啊，原来咧佢又唔知系边一个国家嘅里边咧、哦、一个女嘅，间 谍啊，特工啊， 系啊，间谍咁样吓，咁、嗯啊、但系咧你喺度指责紧人嘅时候咧，啊其实咧，這個、呢个咧不嬲咧。我哋都有摆啲针啦喺人哋啲其他啲别国嗰度㗎咁所以呢个呢是一个正常行为嚟嘅咁样囉。 大家都系三年之后有三年啦系咪先。 係啊咁样。咁其实呢啲外部势力呢有啲呢就会去推展到呢即系啲传教士 啊等等呢系咪都系一啲外部势力呢因为佢即系改变咗你人民嘅思想嘛咁样。 咁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下港台电视31。唔该晒吉神。 唔该吉神。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表示，今朝早有13个港铁车站仍然关闭，另外有超过80组交通灯受到破坏，仍然喺度复修。运输署话已经同巴士公司协调，加强14条路线嘅巴士服务，包括来往马鞍山、第一城、将军澳、观塘同埋旺角嘅路线。中银香港话，今日除咗五间分行之外，其余分行正常营业。暂停服务嘅五间分行分别系位于铜锣湾轩尼诗道505号、旺角上海街689至693号、观塘翠屏村商场、荃湾全新天地地下，以及系将军澳 Popcorn 商场地下。中银香港话，多区严重暴力事件令部分嘅分行同自助设备受到严重破坏。经检查评估之后，客户财产、信息资料同埋全部嘅保管箱安全。中银重申经营运作正常，财政状况稳健，流动资金充裕，现钞供应正常。集团会喺可行情况下加紧为自动柜员机补钞。 港九新界多区昨晚至凌晨继续有人在街上聚集，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到旺角警署外的港铁太子站出口一带，防暴警员先后施放多枚催泪弹驱散聚集人群。有示威者进入沙田围第一城和轻铁车站，破坏售票机和广告板等的设施。有防暴警察不理会商场保安阻止，强行进入马鞍山新港城中心。警方分别在旺角、元朗、将军澳和太古等的地方拘捕和带走多人。有警员在将军澳执勤的时候被高空砸下的单车击中受伤。美国商务部话将28个中国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话他们涉嫌侵犯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以及对维吾尔人使用高科技监控的行为。商务部的声明话，有关的机构和实体包括新疆公安局、海康威视，以及另外还是包括位置浙江、深圳、厦门等地的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单，禁止有关的企业未经美国政府批准从美国公司购买零部件。商务部长罗斯说，不会容忍任何打压少数民族事件在中国发生。美国官员说，今次的制裁事件和今个星期将会恢复的中美贸易磋商无关，中方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02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4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0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3蚊，升2毫；港交所230.4系升4.4。友邦保险73.8，升2.5。华能新能源系2.99，升1仙。美团点评87蚊，升2.3。创科实业52.35，跌1.5。建设银行系5.9。啱啱转咗，建设银行系报5.9，系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07.3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74，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21,548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2.83美元，卖出1,4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啊，港铁咧今日有13个车站咧仍然关闭嘅，咁包括系观塘线嘅观塘啦、旺角啦同埋黄埔站，荃湾线咧就系旺角站啦，将军澳线、将军澳坑口、宝林、马鞍山线咧、车公庙、沙田围啦、第一城、石门、马鞍山站、东铁线大埔墟、西铁线兆康站。咁港铁公司咧都安排咗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宝林站至到调景岭站，中途咧就会停坑口啦，同埋将军澳站噶。咁另外啊，港铁列车服务咧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咁但系机场快线咧，个包括机场快线嗰5个站啦，香港、九龙、青衣、机场博览馆站咧，就会按情况决定晚上8点之后嘅服务安排噶。咁而轻铁啦，路线705、614、615同埋 751P 暂停服务，咁部分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啦，同埋维持15至16分钟一班。轻铁列车咧就不会停友爱、天荣、银座、天湖、天池、乐湖、天水围轻铁车站啦，同埋大棠路站2号月台去屯门方向。直通车来往上海嘅直通车班次啦，2Z99、2Z100咧都系要取消噶。 咁讲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啦，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东行的入口龙尾在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青沙公路去长沙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在尖山隧道出口，现在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晒环保大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一带咧，包括系宝邑路、景岭路、影业路、秀茂坪道啦、宝林路同埋宝林北路，全部方向去九龙咧都系挤塞啊！咁另外比较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咁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啦，同埋美孚新村嘅，咁亦都影响后后少少青葵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咁而家长青隧道咧都随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咧就严重挤塞，咁车龙好长噶，排到去龙翔道啊，近住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车龙就喺彩怡花园。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亚公角街出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在渔民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汉斯法兰克，人称波兰屠夫，希特拉嘅私人法律顾问，亦系德占波兰嘅总督。佢双眼被权力蒙蔽，双手沾满犹太人同波兰人嘅鲜血。波兰平民喺资源匮乏下勇武抗争，最终又能否脱离纳粹嘅魔掌？作为法兰克嘅儿子，对于父亲昔日藐视法治、侮辱自己嘅尊严，又有咩感受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抑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和专注，不分心，加上对交通规则要上心。那会有什么好报？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神 国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翻到嚟九点四十分啦吓，咁啊出边啊交通咧就听 Didi 报嘅时候咧，哇都要几多嘢留意啊吓，希望大家咧真系。路路平安，路路畅通。 俾啲耐性啊，同埋 系啊，俾啲耐性啊，紧要吓。好啦，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路同埋 Vincent 喺度嘅，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啊，各位听众。嗱，咁今日咧，我的享乐时代咧就讲下一个我差唔多接近啦吓，每一年咧都会去参与一次嘅享乐嘅盛事。 咁就係呢去我去加拿大呢我都会去睇冰上曲棍球嘅。咁由于呢喺温哥华嗰边呢即係主要嘅。 你玩唔玩㗎但係你成日话睇。 唔玩噶， 切！ 呢啲咧团体嘅运动咧系需要盘嘅， 系啫。 而喺香港地啊，好难揾到盘啦。同埋 咁，你以前喺加拿大，你都好心你揾下盘。 我冇乜朋友啊，嗰阵时冇乜朋友啱玩。 男嚟嘅都系。 系啊，咁而因为本身都要翻咁上下嘅配套，你先可以参与呢个运动啦。你要买唔同嘅一啲护膝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装备啊等等啦。香港咁细空间咧，其实嗰堆嘢几亚杂嘅。 哦， 系啊，咁所以就 有嘅地方都 冇乜喺个心里边有咯。所以每年咧，我都会去睇一次嗰啲比赛嘅。咁以前咧、 啊，都系加拿大睇， 系喺香港，我只可以睇电视嘅啫。 嗯， 系啊， 巴闭。 唔系咁喺观塘某商场咧，有阵时夜晚黑都有人打，我都有去睇过嘅。 嗯， 嗱，咁讲翻咧，其实呢啲冰曲嘅赛事咧。喺温哥华嚟计咧，都系几受欢迎嘅，因为主要嘅运动咧喺嗰边系冇咗 NBA 睇啦，冇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大家要去睇嘅，除咗系美式足球之外咧，咁就系会主力咧都系睇冰曲嘅。咁每年我翻到去咧，以前我系会预早可能半年前我已经买定飞，惊死买唔到飞入场睇啊嘛。 咁即系话你而家其实已经可能买定咗半年之后嘅飞噶咯。 以前系咁嘅， 而家 即系后来咧又 睇啦，系嘛？ 因为咧嗰对球队太屎啊，咁所以咧 系啊，咁、 所以咧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有好几年咧、啊，我系去到门口先至买飞嘅。 以前咧系咪曾经试过风光过嘅先？ 风光过， 即系我讲温哥华嗰队 风光过 都赢过噶。 冇，但系接近啦。只差一線 咁 啦， 唔算係好風光喎、啊。譬如咁講啦，例如我講巨人隊棒球嗰個日本個棒球巨人隊，咁佢今年咧就啱啱贏咗冠軍。其實講翻佢上一次攞冠軍，差唔多成十年前嘅，中間有個好長嘅空白期咧，佢係非常之低沉嘅。咁呢啲咪叫做真係叫做再風光過咯？喂，咁你嗰隊麻麻地喎。 嗱，其實咧有陣時喺常規賽玩得好咧，就唔代表喺季後賽打得叻嘅。 嚇、 啊，係啦，呢個就唔成正比嘅。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後來我決定唔再預先買定飛咧，有一個好處。 你學識咗隨緣啦，係嘛？ 我學識咗， 讓一切隨風。 係，我認識咗，係啦，係啦。咁嗱，有朋友就同我講話，即係過去嗰幾年咧，成績唔好啊，咁所以有啲買咗季票嘅朋友咧、即係一個球季嗰啲季票啊，咁、買咗季票未必去睇咧，佢就會喺門口嗰度賣平賣啲飛嘅，係、啦，因為譬如佢話，我今日嗰場唔想睇，因為佢一買一個套餐，可能就已經買曬係嗰幾十場嘅賽事啦。 佢係唔係話跟個 ID 入去㗎？佢哋嗰啲 唔係㗎，佢有張飛可以即係就咁樣入去嘅。 即係俾一沓飛你嘅，即係你買季票嘅啫。即係我買每一季嘅季票嘅時候，就係攞住一沓飛。 唔 係 昂貴個季啊，係賽季個季。 即係而唔係攞住一張卡，跟住你入去嘅時候嘟咁樣㗎。 唔係 哦， 咁所以佢有啲散飛賣咧，佢會門口咧就會你成日聽到有人嗌， 唔係好先進嘅啫。 咁佢有電子版嘅，咁、 哦、 但係因為你貴票嗰啲你可以留念啊嘛，係、 哦、 啊， 係 咁嗱，跟住有人就同我講話嗱，如果咧你唔需要去睇埋開球禮嘅話咧、 啊， 你可以等佢開咗波之後，因為其實你係喺個場館門外咧，你會聽到啲人喺度嗌噶嘛，要開波嘅時候 ，tickets 咁樣， 係啦，咁就一過咗。一過咗開波嗰之後咧，嗰啲飛即刻減價嘅，咁、你就可以好平咁樣就入去睇噶啦，仲、要坐得好前。 但係個頭係咪最多嘢睇係個頭先？ 一啲啲咁我想講咧就係有一次我就走咗去睇因為嗰陣時我會覺得哎呀算啦，爭個十零廿蚊加埋咁、即係幾十蚊港紙，咁、我想睇曬全個 package， 包括係入去可能首先行下嗰啲紀念品嘅鋪頭啊，買下熱狗啊，跟住先至入場咁。 有冇得同球員影相㗎？即係例如咁講啦，我又攞翻喺東京睇棒球嘅經驗咧，就係佢六點鐘開波啦，我假設佢六點開波，其實我三點幾已經入場嘅。 可以㗎， 因為點解咧？我就真係會大聲嗌嘅，喂啊邊個邊個過嚟咁，跟住佢聽到嘅時候，佢真係會過嚟嘅。佢真係会影相㗎喎。 你可以睇到佢哋熱身嘅。咁佢同唔同你影相就随缘啦。咁同埋其实佢哋多数呢熱身完之后呢都可能会将啲波掟去场馆以外呢就俾啲球迷留念嘅。 係呀執多几个波返去玩都好嘛。 嗰啲你唔会㗎。重揼揼一嚿橡胶咁嘅物体。咁 嗰次咧有一次我就去睇有一场咧佢特别嘅赛事，有阵时佢有啲主题之嘢嘅，咁我都奇怪啊，点解嗰件波衫突然间系有个迷彩军服嘅造型嘅咧？咁原来佢嗰一晚咧，佢每一年其实都会有嘅，就系向一啲嘅服役中嘅或者系退咗役嘅军人咧就致敬嘅， 有意思嘅。 系啦，咁嗰一晚咧，你系会零零舍舍见到有一区咧，就全部都系一啲着咗军服嘅人坐喺度，咁即系叫做系啊，多谢你为国家效力，咁所以就免费请你睇场波啦。咁啲球员都会喺个比赛之后咧，就会同呢一班军人影相嘅， 影相 系即系独立会再去同佢哋影相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嗰次睇咧就係佢開場嘅時候咧，咁佢係喺個唱國歌之前咧，就喺個天花板嗰度咧，就有幾個嗰啲叫做飛行服務隊嘅人咧，就會係遊繩落嚟場中間。跟住咧就會 喺個牆嘅頂嗰度， 係啦，喺個牆 唔係真係有個直升機上面飛落嚟。 冇，嗰個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嚟嘅，係啦。咁佢就遊繩落嚟，跟住我覺得哇，好有趣啊！咁跟住就會見到佢哋落到嚟之後咧，跟住有啲軍人就會操入去個會場嗰度啦。咁然後就會同嗰兩隊球隊嘅隊長咁就握個手，咁然之後就會即係做一個儀式上嘅開球禮咁咯。 哦， 即係其實冇嘅，係將個波掟喺個地下嗰度，咁跟住 完噶啦。 系啦，咁就完噶啦。 哦，即系冰曲嗰个仪式个开球咧，就系将波抌落地下嗰度， 就放咗落地，跟住然之后嗰两个， 使唔使攞支棍打一 下？撩一撩嘅，轻轻撩一撩嘅，即系队长撩一撩，跟住执翻起咁样咯。 哦， 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仪式。 未睇过喎呢个开球礼。 系啊，咁所以嗰次我觉得啊，又几有趣。原来佢每年嘅一月份嘅时候都会做呢一个嘅致敬嘅赛事嘅。咁所以我咁啱得咁巧，我系。18年我有去过啦，跟住17年嗰阵时我咁啱我又系撞正嗰个赛事。 19年就嚟完咯。 19年啱啱开始嘅个赛季。係呀 ,19 年赛季我冇机会去睇。 原来系咁样。 係呀係呀係呀。咁但係即係有趣嘅一个经历嚟囉，咁就係话几样嘢啦。咁第一就係如果你想买平飞，咁就要系喺一啲开咗球之后就去买平飞啦，咁但系又唔系成日 work 嘅。如果嗰队球队嗰一期打得好咧，咁嗰啲人就唔会企喺门口啊，都会企喺门口买飞嘅，但系张飞就贵好多嘅。开咗球之后都系好贵。 电视有冇直播噶？ 电视有直播，但系同现场系唔同嘅，即系唯一去睇现场有一个即系最大嘅分别咧， 就 系 个波会飞上嚟啦。 嗰啲个波会飞上嚟咧，要坐得前先啦，首先，同埋个气氛咧，即系。讲真，你喺个电视嗰度，你见到人做人浪，你唔会喺个电视前面跟住，咁样喺度做人浪噶嘛？但系你去到嗰刻， 个 气氛感染，你会做嘅。 哦， 咁跟住同埋， 会唔会一路食住包，一路咁样去到？ 会噶，同埋你长时间你可以不断 keep 住咁食嘢又得。 哦， 同埋睇波， 唔怪之啲商场下低全部都系整晒食肆，跟住整个冰场喺度啦。 哦，都有关 的，因为俾啲人 一 路 食一路 睇 啊 嘛。 系啊，同埋因为喺外国嘅场馆里边咧，有唔少嘅场馆啦吓，都系可以饮酒嘅，即系好多人系会拿住杯啤酒入去，系啦。咁有啤酒啦，有炮谷啦，有熱狗啦，有 pizza 啦，你噏得出好多嘅都有嘅。我曾經去過一次傳媒嘅包廂嗰度，傳媒包廂都正嘅，任飲汽水同埋任食爆谷咯。 哇！ 但係個位就好高好高嘅， 都係卡路里嚟嘅。 咁你有阵时娱乐就係要同卡路里系成为好朋友嘅係啦。咁同埋另外呢喺场馆里面呢都有好多好好气氛嘅音乐啦。即係除咗平时我哋成日会听到嘅 We Will Rock You 嗰隻就非常之出名㗎啦。任何唔同嘅运动你都会听到嘅之外呢，咁都有啲歌或者有啲嘅乐队呢都好似系同个别有啲嘅运动挂咗勾嘅。咁喺一啲嘅咩明星赛呢你都会见到佢哋系会有演出啦。咁而譬如跟住落嚟咧，咁我都揀咗一首歌咧，就喺2017年嘅時候咧，我曾經喺場館嗰度我聽過呢一隻歌，咁跟住我就哇咩歌嚟嘅咧，好中意，咁跟住我就係走遍個城市嘅大江南北去揾嗰隻唱片嚟買，因為始終賣唱片嘅地方真係越嚟越少啦，實體唱片。咁因为你买 digital 啊，买数码下载嗰啲系好容易啊，咁但系始终好似有个实体揸手咧，系有纪念性啲。 我都好传统喎，你呢方面吓。 系啊，所以我到而家我都买 CD 嘅，系啊，系啊，不如听下呢一只 Four Out Boy 嘅作品。Stay is all 来自 Fall Boy 的作品叫做 Centuries， 一阵间稍后都可以将一些当日我拍到的照片就放上我们港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那里。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隔篱咧，系电话侧边啊，已经有阿 Linda 喺度啦。早晨啊 ，Linda。 早晨 ，Linda。 早晨啊！ 早晨啊！ 真系好开心啊！ 咩事咁开心？快啲分享一下有啲乜嘢咁开心 啊！咁样嘅，首先咧就要多谢你哋啦，晨光第一线咧俾个机会我咧，就同我嘅屋企人咧，即系讲几句说话。 系，我哋多谢你打上嚟啊，支持我哋。 都首先真系多谢你啊，因为其实咧我都有几次打过你嘅，咁但系咧都未必可以播到出去，咁所以咧我今次咧就专登。即系安排，咁其实咧，我都系好珍惜呢个机会。 系，咁啊，快啲讲啦，快啲讲啦。 啊 ，OK， 咁首先咧就系、是、我个女啦 ，Nikki 啦，咁佢系9月26号生日嘅。 系 ，Nikki 啊，吓，生日咗啦，已经 三个月。咁跟住咧到我个仔啦，我个仔咧就系10月21号生日嘅。 哦，仲有十零日啫。 是啊，所以其实初头呢我都希望是21号，因为21号我都是放假。咁就希望可以安排得好啲，因为之前嗰啲呢都系喺工作嘅期间打电话嚟，所以呢就即系唔可以安安静静咁讲。 冇啦 ,21 号俾人 book 咗啦，唔紧要啦。 吓，唔紧要，因为都系一番心意啦，希望。咁跟住呢就11月呢就係、是、我嘅生日啦。 嘩，生日快乐啊 ,Linda。 係,thank you. 讲定先。 係呀，到时呢就我哋会成家人呢去日本嗰度玩。咁呢、這个係一个我个女嘅一个 special 安排。咁我哋到时会自由行嘅，咁就会有长啲嘅时间大家一家人可以即係 相处一下，玩 一 下， 去玩一下，轻松下。因为香港而家基本上都系好紧张。咁即系趁住有机会咧，我就觉得都好希望喺呢个时间咧，同所有嘅香港人讲句说话。即系大家只要做好自己先，因为有好多嘢都唔喺我哋嘅控制之内。咁我好希望我哋。大家都有个愿望，就是明天会更好。咁希望呢、這个首歌俾我哋一个希望。首先做好自己先啦，因为好多嘢都唔系自己嘅控制之内，所以我哋做好咗自己先啦。我哋要有希望嘅心， 明白， 希望呢首歌俾到我哋香港人有个希望。 明白，明白， 继续努力， 大家都继续努力啦，好嘛 ，Linda。 多谢你 ，Linda， 多谢你为香港人打气，亦都多谢即系恭喜埋你啦，就嚟紧啊又结婚，唔系结婚，对唔住啊，又生日啦，系个人都乱晒啦。好啦，今日多谢晒你嘅电话啦吓。 系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周伟 ，OK，thank you。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再一次呢就是多谢晒 Linda 嘅电话，亦都呢就是帮我哋香港人打气啊哈。又有女生日啦，又有仔仔生日啦，嚟緊11月亦都去埋呢一个嘅旅行啊，屋企旅行。屋企旅行真係好难得㗎喎，即係可以影返多啲相啊，然后呢就一家人呢可以多啲嘅时候呢可以睇返。 係一件相當開心的事， 同埋更加好的就是咧，而家你呢頭影完啊，唔使攞去曬相鋪曬，你即刻擺上去社交平台嗰度咧，將你同屋企人嗰份喜悦咧，同你身邊嘅朋友分享咧，咁啊等佢哋都等下你高興啊，攞翻個 like 咁啊最好， 或者 print 出嚟啦，放喺自己埲牆嗰度都一樣相當之靚啊嚇！好，今日嘅時間差唔多，轉頭會有風吹發圍，聽日再見，拜拜。